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啊，真系贺岁啊，咁啊，大家可以 compare 下呢个香港嘅贺岁片啊，做啲乜，内地做啲乜呢？咁虽然内地有都好多都骑呢嘅，咁但系起码个都有试新嘢啊，就算成龙嗰个骑呢都系试新嘢，系嘛？嗰个试新嘢，香港真系唔真系咁好啦，咁啊，内地有咩新嘢，梗系犀利啦。咁啊，今次咧真系第一套。中國科幻片啦，雖然套套都話自己係第一套科幻片，但係今次係真係嘅， 係即係 科幻片 係 一套 堅 嘅科幻片，係一套有一定嘅硬度嘅科幻片咧，亦都係嚇， 嗯， 即係科幻其實有硬度噶嘛， 嗯， 係咯， 軟硬之 咁呢套係有一定嘅硬度，雖然佢唔係硬曬，係未至於嚇啊大佬啊邊個大佬咧？係咪啊劉聯雄咧？梗係唔係啦，就係呢個內地啊，而家差唔多可以講係科幻小說。嘅倪嘅唔係倪匡嘅，係倪匡啲老幾啊，變咗金融咁嘅啦，已經去到即係金融就武俠小説啦嚇。哇！而家科幻小説係邊個咧？係劉慈欣啊，就係嚇。 嗯。 咁即係 中國大陸嘅阿輝莫夫啊，差唔多已經去到。 係。咁係。咁佢之前嘅三體啊，就係、是、風聲，即係呼聲最高咧，亦都有開過鏡，就唔知點解出唔到街。咁都大家都打咗好。好殺咗㗎喇，咁唔知點解都因為啲製作公司問題，結果又冇出到，咁後屘又話剪轉，又要搞到最後話去拍西片咁樣，定係西劇先話美劇咁樣嘅，而家一個講法。咁總之到而家都仲睇唔到三體，咁大家覺得喂係咪中國嘅科幻拍唔出啊？始終咁，但係今次呢就終於拍咗第一套劉慈欣嘅作品改編嘅另一個故事就唔係三體，就係、是、呢個流浪 打媽嚟喎，今個 係啦，流浪地球咁唔止，仲有另一套，咁但另一套就唔係同名嘅，個名唔同嘅原本係叫做咩話？山村教師係嘛？ 鄉村教師， 我以為鬼戲啊，以為鬼戲啊，大佬係啦， 係啊係啊， 唔係原來唔係嘅科幻故事，咁佢個而家嗰個話改編嗰度咧就完全唔同嘅名叫做瘋狂的外星人。 系啦， 系 啦，咁你亦都点睇都睇唔出系有咩关系嘅，同刘慈欣咁。 系啊， 咁我哋会一齐讲埋嘅，因为两套其实都系刘慈欣嘅作品嘅改编电影啊，咁同时都系上贺岁档添。咁啊，如果你讲星咧，就反而系疯狂的外星人有黄渤又剩嘅喎。 系啊，黄渤、沈腾啊。 系啊，咁沈腾系边个咧？就系佢嗰个 friend 啊，即系嗰个基友啊， 嗰个第二主角系佢 friend 啦， 个基友啊嘛，系咯， 系啊， 佢基度话嗰个好笑啊，玩起嘅之王噶嘛， 系啊， 佢话一定要救一只马骝咁，佢话诶马骝同我拣咗个啊，咁个冇嗰只马骝，我点样继续可以生活啊？咁样我靠养马骝 养你 做嗰啲表演， 馬騮 戲，你養我啊？咁跟住佢竟然話：我養你。咁嗰度好明顯係玩起嘅之王啊，張柏芝嘅對白啦。 玩起嘅之王上緊。 係啦，但係嗰套又好似冇呢段對白喎。 冇。 係啦，咁喺呢套揾翻，係啦。咁同埋呢套好奇怪地咧，竟然其實係玩孫悟空咁，你都冇諗過，真係點會咁樣？一陣講， 揾個孫悟空去做。 系啊，点解会有孙悟空嘅？明明讲外星人咁，即系呢个元素点解咁重咧？仲有咪冇？ 系啊，黄渤又做个孙悟空喎，系咯， 即系冇孙悟空过唔到年啊！ 系啦， 系， 即系明明今年应该系冇西游嘢啊，系咪啊？ 系， 系咯， 都系要有嘅，系啦，走唔甩，系啦，年年都系猴年，真系系啦，咁啊， 系啊， 咁啊，其实好争好远嘅。如果你讲呢个流浪呢个嘅瘋狂的外星人同 原 著唔係周耀成完全冇關係啊，可以講係。 係啊，係啊，所以我一早嘅時候睇留意到瘋狂的外星人嗰個資料嘅時候，喺好耐之前啦，我見到有劉慈欣個名嘅，但係跟住到個零月之後咧，我揾翻同一個資料嘅時候，我唔見咗劉慈欣個名咯。 咁樣。 係啊。 但係其實佢係啊，佢係話改編自佢嘅。但係過咗， 嗱， 我即陣間會講下原著俾大家聽，唔係，不過可能連套戲大家都未睇啊，可能聽錯。一陣我哋會講下嘅。咁我哋先講咗呢個嘅《流浪地球》先，咁有冇少少背景介紹下？跟住其實 Mr. 就會同大家講十分鐘嘅一打底先，係啦。咁有咩背景要交代先？ 背景就我略講一講個背景啦， 好啊。 佢就係講第二時嘅人類啊。就發現呢個太陽呢 將會喺400年之內咧，就呢個爆炸就會摧毀咗地球。 係啦。 咁為人類為咗生存咧，就要將成個地球移民去另一個星系啊，個體就係咁樣嘅。 嗱，即係其實呢個咧就係行星船嘅概念嚟嘅。 嗯， 或者佢哋读行星船啦，系佢哋一行星，我哋以前就咁读行嘅啫，佢哋而家系都要分别啊嘛，行星船嘅概念，即系将个星球啊变成一只太空船咁样去移动啦，系咁。如果大家睇过呢个大和号咧，呢就系一个白色彗星嘅嘢啊。 哦， 系咁，对白色彗星劲好多嘅科技。咁呢度咧，佢就用一个比较低科技嘅，佢唔系讲紧佢哋系好远嘅未来嚟嘅。其实都喺21世纪内嘅事嚟嘅啫，即系一个近未来。咁你就当个太阳唔知做乜鬼嘢，提早衰老，提早玩完啦。 我谂佢个时代应该系点都喺2044年之后噶啦。 系咪21世纪嘅里边咯？ 系 之内咯。咁呢个都算近未来嘅，唔算系 好远 嘅。 近未来， 咁所以个科技并不太高，系点咧？ 好似我睇一啲資料，就係話吳孟達嘅角色其實大概係90後嚟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係， 係啊，係啊， 係啊， 係， 係啊， 你可以計翻條數啦。 冇錯， 係啊， 即係佢係楞到我哋呢個年代嘅人嘅，咁唔係真係咁遠嘅年代，所以咧其實個科技唔係咁高，咁所以佢有解釋就話點解唔使太空船咪移民咪得咯？咁有幾個原因嘅，就係、是。因为咧做唔到咁大嘅太空船载晒成个地球啲人走，或者做唔到咁多吓。咁第二就是、如果你要去下一个星球系有可以适合人类居住嘅星球咧，系好远嘅。 系 吓，即系可能系 冇可能飞到过去嘅。 唔知几多个光年 飞到过去死啦。 10万光年啊，好似 几多话？几多话？ 好似17万光年。 17万光年，咁点去咧？点去咧？咁佢就话咧， 而家咧就选择咗去一个。叫做人馬座嘅比鄰星啊，即係距離我哋4.3 嗱個原理就係、是、咧， 即係只不過 係，如果你將個地球移過去咧，我就唔使嗰度係適居，因為個地球係適居嘛，我一要過去第二個太陽系啫，就隔離個太陽系咁解。咁啊，咁啊近好多喎，佢好似話幾多4万光年 啊？4.3光年啊？ 係咯，係咯，係咯，4.4光年啫，4.2，4.几光年啫。咁其實相對係近嘅，係啊。咁同埋成個過程咧，你一定可以即係住到人啦，因為你喺地球噶嘛，成個地球喐啊咁。 但係你話近啫喎，但係佢哋都要行2500万年噶喎。 係啊，因為其實佢唔係行得好快噶嘛。 佢哋話要行一代，即係100代人啊！佢哋估計要。 係啦。 你講到萬億2500年，唔係2500万年。 係2500年，係啦。 係啊。 咁佢個設定係咁啦，咁佢要經歷好多好多，本來係會經歷好多個。環節嘅，咁佢呢套戲就簡化咗啦，咁佢就直接 簡化咗，跳去就應該5個環節嘅，佢哋分開， 而家就直接跳咗去到木星度，要兜幾圈咧，就攞嚟加速咁嘅，即係咁樣嘅原理啦。咁好似佢 skip 咗喺 講原本嗰5個環節啦。 哦，即係而家講埋，哦，你講一講一講。 咁阿 Miss Jo 就講完先啦。 唔好啦，咁你講先啦，係啦，如果唔係大家唔知講乜係。 係啦，係啦，有個概念。 嗯，講一講。 咁佢就話第一個階段叫做煞車時代啊， 係 就地球停轉日 42年嘅， 係啦， 就係要將地球停止自轉， 係啦， 係 先將佢停止自轉， 係 咁第二個階段咧叫做逃逸時代， 係 就係要將太陽系加速到去飛出去飛離太陽系嘅時候將佢係， 嗯， 咁呢一度咧佢要將喺太陽附近兜15個圈。然後將用嗰個驅力將個地球加速，先至可以推到出去太陽系以外嘅。呢、這個就係第二個階段。 其實即係咧，你玩嗰、那個嗰啲叫咩咧？鏈球定咩？你咪喺度揸住個鏈球，揈揈揈揈揈，跟住上手，其實就係一個咩原理啦？ 哦，明白。 啊、例如我哋之前睇過《絕世天劫》，佢都用過呢個方法嘅，但係圍繞好似圍繞。地球喺度揈出去嘅太空船， 系其實所有有引力嘅嘢都可以做到， 因為可以慳咗好多能源啊嘛，咁樣其實。 因為你嗰只係太空船啫，而家呢個係直接成個地球啊嘛，咁你要有咁大嘅引力將地球揈嘅，咁你揾個更大嘅嘢啊，咁當然太陽一定得嘅，咁但係佢就唔止啊，去完太陽都仲要再去木星喎，好奇怪喎佢個設定。 係啊，再加 揈完太陽啊，再揈木星，係啊，唔知點解係，咁跟住就揈佢哋出太陽啦，係啦。 第三個就叫做流浪時代第一，即係第一次流浪時代。 嗯， 就係去到外星之後，外太空之後咧，就要再加速，就飛去呢個比鄰星啦，就即係人馬座嘅比鄰星，就要500年咁耐嘅，淨係飛呢一個位都要。 嗯。喂，咁其實佢哋仲喺太陽系都凍到咁嘅，咁出埋去咪應該都唔使生活噶啦。 我講過佢哋會住喺地底啊嘛，其實係。 係啊，但係都唔掂嘅。 都係好似 咁樣。 咁啊，係咯係咯。 應該要 住啲人。咁第四個階段係，咁到第四個階段就係叫做流浪時代第二號啊，就係停就再次自轉啦，令到地球。然後減速。 係啊，跟住再減速就跟住就流直進入。另一個人哋隔離 咯，咁啊，最後嗰個階段啦，就進入最後嘅階段，就叫新太陽時代，就係拍入去呢個比鄰星嘅軌道，成為佢嘅衛星。係 啦，其實咧初頭嗰度咧仲有一節佢冇係咁樣特別講，但係咧其實就係要衝過呢個小惑星帶。 嗯。 呢個係中途圍繞太陽城嗰陣時係要經過小惑星帶嘅。 係啦，咁嗰度其實非常之危險嘅實炒嘅，咁點算佢就要派出好多。艦隊同戰機去開路，係啊，咁呢度就冇講嘅，因為其實咧，因為呢個就係原本嘅故事啊，其實那個故事同原本完全另一個故事嚟嘅嚇，咁即係話咧，大概你即係當咧，其實你係高達終於拍真人版，但係點解唔係講阿寶馬沙嘅咁啦？你明唔明？都唔係講嗰啲人嘅，係啦，但係佢就保留翻嗰個一年戰爭嘅歷史同背景，即係歷代咁啦，佢講完全講另一啲人另一啲故事嘅呢度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以一個老實講，即係我好奇㗎，即係你以一個小說改編，你去到可以唔講原本嘅主角嘅話咧，其實係一件幾奇怪嘅事嚟㗎，對我嚟講啊。 嗯嗯 即係你會唔會拍《神雕俠侶》唔係講楊過同小龍女？ 唔得。 《射雕英雄傳》唔係講咪有雕，即係雕跟好多人㗎嘛。 係。 即跟楊過前都可能仲有個謝過㗎嘛，同阿小龍咩小龍姑㗎嘛，係咯，即就係阿 太神 同阿同阿頭㗎嘛，可能都跟過㗎，咁你唔會咁拍嘅啫，好奇怪係咪？咁但係佢哋唔知點解會咁樣嘅，我其實做得好怪嘅呢件事，係咁但係 anyway 一陣再講，係咁係啦，一陣其他係再交代，咁係咪聽下 Mr. Sir 嘅講解先十分鐘？ 大家好，我是 Miff Searcher， 睇完呢个流浪地球呢套戏啦，咁啊我自己本身啊有些少关于科学嗰啲咁样嘅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首先就讲一讲关于呢一个地球自转嗰个部分啦，佢哋整停咗地球自转。咁样戏入面呢就出现呢个海啸啊，咁其实就大致上系会出现呢个情况，就因为呢地球因为佢自转嘅时候就令到呢一个大部分嗰啲海水呢就会集中向呢一个赤道嗰一个地带啦。咁所以呢当佢停咗自转之后，呢一个海水自然就会流返去呢一个比较上接近呢一个两极嘅方向嘅。咁因为流去呢个两极嘅方向，咁自然出现嘅嘢就係嗰啲沿海嗰啲城市首先就水浸啦，咁就大海啸咁样啦。咁然后就係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似乎网上我冇望到有人有讲嘅。咁呢就係关于呢一个地球自转呢，其实係产生咗我哋嘅地球磁场嘅。係啦。我哋个地球磁场系点样嚟嘅咧？咁当然我哋唔能够 100% 确认啦。咁但系就个呢一个实验证明咧，如果系有一啲液态嘅金属，然后就喺呢个旋转嘅情况之下咧，就会产生个磁场嘅。咁所以我哋估计地球嘅磁场其实主要系嚟自呢一个地球内部嘅嗰啲液态嘅铁啦，主要系咁，仲有其他金属啦。咁喺地球自转嘅时候所产生嘅嗰个嘅旋转嘅时候造成嘅呢个磁场嚟嘅。咁所以呢个地球自转停止之后呢，咁呢个地球嘅磁场基本上就慢慢会冇㗎啦，因为又唔会即刻冇嘅，因为始终都有啲惯性，咁入面嗰啲即係都系液体嚟㗎嘛，你见到你晾完一杯水佢入面转，你停咗晾杯水佢继续喺度转一段时间。咁但係慢慢都系会因为呢个摩擦力而停止嘅。咁所以呢这个地球磁场冇咗之后，咁如果佢又因为停咗地球磁场之后，佢先至开始推进离开这个太阳嗰、那个即係本来地球嘅轨道啦。 咁你冇咗呢一个磁场之后，好自然咧，就地表就会受到呢个好猛烈嘅阳光嘅照射。咁最先出现嘅问题就系、冇咗极光先啦，系咪吓？冇咗极光，咁另外仲有就系、好多嗰啲辐射咧，就而家就冇咗呢个磁场嘅保护啦，咁啊会直接吹来地球啦。咁、吹来地球有咩问题呢？咁啊，好自然你个大气本身要承受呢啲力啦。咁其实就首先就会令到呢个大气带走咗好多嗰一啲大气啦。咁、那个粒子冲击嗰方面就所以去到呢一个木星嗰阵时，仲有冇气入边咁咁多大气俾佢吸埋去啦？就好对唔住啊，我就觉得应该就会少咗啲噶啦。咁但系有，因为佢系即刻开始喷射离开地球啦。咁啊，可能未冇晒之前就。已经即系可以叫做即系离开得切啦咁样，咁不过就我就唔抱咁好嘅呢一个推想嘅呢一个即系估计就即系又唔会即刻冇晒嘅，咁啊的而且确你火星都冇乜磁场，都即系呢个太阳都冇整走晒佢啲大气嘅，咁啊的确仲有整走咗，咁如果佢冇咗呢个自转，咁另外嗰边都可能仲有啲会吸得翻嚟嘅，系啦。咁好啦，咁讲返离开地球，哇，一万个推进器，每个150万亿吨，即係呢一个讲真听个数就好大啊，咁但係到底足唔足够㗎呢？咁啊其实就唔係好够㗎，即係你听到佢话用呢个17年先至去到木星嗰度，使唔使咁耐呢？咁啊其实应该系佢用咗非常之长时间加速，地球继续环绕太阳，环绕咗几个圈，即係好多个圈啊，唔系几个圈啊 ,sorry, 係啦，即係当然佢17年咁啊，应该你估计佢都应该少过17圈嘅咁样啦，係啦。咁但係呢就本身如果你系咁样兜法嘅话呢，你经过呢个火星轨道嘅时候，应该几惊险噶啦，啊，咁我哋假设佢又 OK 啊，咁火星都两年先兜一圈咁啊，你火星嗰度佢计数计得啱，咁冇问题啦。咁然后就去到呢个木星嗰度就要用呢个木星做呢个 slingshot 啊嘛，其实就本身又系一个比较危险嘅动作嚟嘅，即系你俾我就肯定用咗火星做咗 slingshot， 确定呢啲 system 冇问题之后，我先至够胆去呢、这个。木星更加大嘅呢个重力，我哋更加难有呢个推力去做呢一个 maneuver 嘅，即係呢一个 slingshot 呢个 maneuver 啦，或者呢一个推进要加大佢脱离呢个木星个重力圈嗰啲咁样嘅推力啦，即係讲咗一句，如果冇喺火星试过，我唔敢咁玩啦，係啦。咁同埋其实讲咗一句呢，呢一个佢哋用呢一个木星嚟做呢一个 slingshot 啦，咁啊 ，OK 可以明白嘅，即系而家好多太空船都做呢个 slingshot 嘅，咁系点样嘅咧？咁就首先你要喺一个行星喺佢嗰个本身嗰个轨道嘅后边追上去，咁就嗰个行星本身就会俾你。即係啲重力就會吸你埋去啦，咁就令到佢加速咗啦。咁因為佢同時亦都係自己嘅公轉，亦都離開緊嗰個距離㗎嘛。咁於是就會你受到呢一個重力嘅幫助嘅嗰一個時間就會加長咗啦。但係其實呢一個咧本身咧，你要配合住一啲足夠大嘅呢個推力咧，你先至可以之後。短时间脱离到佢嗰个轨道㗎，如果唔系你啊系啊冇错，你加速咗爬咗去头之后，咁又俾佢个轨道即系仍然你唔系快过轨道好多啊嘛，咁于是你咪又俾佢扯返埋去，咁咪即系加加减减完之后你咪加唔到多速度囉咁样。咁所以其实就佢嗰个推力咁细呢就 sorry 啦，即系咪 0.000000025嘅呢个咁样嘅推重比，咁啊真係好对唔住啊，真係喺呢一个效果就应该唔系咁好啊，佢哋绝对唔应即係冇可能飞到咁近仲可以飞嚟得到嘅，应该就即係除非你话佢个速度已经去到好高，咁但係如果速度去到咁高，咁佢仲使乜用呢个 slingshot 呢，咁样係啦。咁啊不过 overall 啦，套戏其实嗰啲科学至少喺太空科技呢部分嘅准确度都几高嘅。只不过就 即係當然出呢個問題，就佢咁大嘅 project 竟然得咁少嘅呢一個嗰啲後備嘅系統啦，同埋就嗰啲後備嘅系統唔知點解又唔係你一萬個爐你咪盡量擺喺嗰啲爐附近咯，點解要擺到咁遠咧？嗰啲點火嗰啲係啦，同埋就其實講真的，你點火，你如果核融合嗰啲點火，你其實嗰度用翻呢一個雷射點，即係雷射核融合啊，或者呢個粒子協助嘅呢一個發動嘅話，就唔需要零舍揾舊唔知乜鬼入去啦。呢啲咁嘅黑科技嘅波咁啊算數啦，係啦。咁另外有個想講講就太陽就雖然就的而且確係第時會變呢一個紅巨星，就即係吞唔吞到地球就成日都有啲新嘅計算，就有時話吞到，有時話吞唔到嘅。咁我當佢吞到先啦，都。其實都應該大概係講緊係50億年左右之後嘅事嚟嘅。咁當時嘅人類科技咧，即係會唔會仲係喺呢一個咁嘅水平咧？嗰啲城市好似話，啲城市仲有好多我哋而家嗰啲建築，50億年之後我當地球人做存在先啦，嗰啲建築都應該冇理由仲係我哋而家呢啲建築啦，係咪？你仲見到2044年上海奧運？係2044年嘅嘢咁啊！你其他啲我哋而家仲有嘅嗰啲塔啊，嗰啲全部都仲喺度，咁咪有少少奇怪嘅，系啦。咁啊，或者佢可能讲啊，我哋人类计咗数计得好，即系错得好交瓜啦，咁样咁，所以就佢加快咗呢、這个即系太阳就比我哋预想快好多，咁样就已经变红巨星啦。咁系啊，咁啊都勉强可以解得过嘅。咁然后跟住就去到去可能后边比较关键啲，咁个呢个。氧气同埋木星嘅氢气造成呢个大爆炸，有冇可能即係将地球推开呢？咁啊其实大家諗下地球咁重啦，咁啊如果呢一个爆炸可以咁短时间之内已经可以将佢推喐咁多呢，就即係我相信面向木星呢个爆炸嗰边就绝对唔係咁简单就冇事㗎，即係你嗰啲地表会大部分受到破坏啦，即係然后跟住仲有好多嗰一啲嘅即係唔好话建筑物啦，你直情啲山啊嗰啲地陷啊，应该好多，总之任何有空洞嘅地方都会俾佢全部 compress 晒，即係压缩返去冇空洞咁滞嘅状况啦。咁然后跟住嗰啲传过去嘅嗰啲力呢，都仲有啲时间先至可以成个地球系传得晒㗎嘛。咁所以基本上你成个地球成个外形应该会有好大改变呢，先至可以推得到走嘅。係啦。咁啊交返俾大家啦。 好啦，返返嚟啦，咁我哋继续㗎啦喎，係咪？ 嗯。 係呀。 係啦，咁头先补咗少少一啲嘅科幻嘅考 题。 咁大家可以即係睇下嗰个硬度。咁当然冇话硬晒嘅，硬晒嗰个就唔係科幻嘅啦，嗰个科学嚟嘅。咁佢都冇话呢一套系好硬嘅，即係其实设定上呢好多嘢都系设定啫，佢设定啦，设定可以唔硬㗎嘛。 嗯。 设定之后发生啲嘢就要硬㗎嘛。 即 係你可以喺現實世界突然出現超常現象㗎嘛，但超常現象之後你點面對呢，嗰啲就要現實囉。咁其實科幻不嬲都係咁嘅，咁如果所有嘢都係現實，嗰唔係科幻啦，嗰係現實。係。OK。咁好啦，咁點嘅，咁呢個故事係講啲乜㗎呢其實。分分可唔可以簡單講。 即係你講電影嗰、 那 個。 係電影版先，我哋可以對比翻嗰、那個原著，因為芬芬直情睇過原著嘅。你講下先，等芬芬講下先，因為芬芬係最清楚兩樣嘢嘅。 哦，如果你講呢個電影版咧，佢開頭即係同我哋頭先講個設定其實係一樣嘅，即係個背景佢冇。 個背景個歷史係冇乜大分別嘅。 冇乜大分別啦，其實都八九成係一樣噶啦。係 啊，係啊，係。 咁只不過主角咧轉咗做阿吳京嘅一家人啊。 嗯。 是 他是讲吴京呢就是饰演一个太空人，他就是要上这个，因为他就没了宇宙蓝队这件事，他就变成是一个太空基地来开路。 太空站的东西。 是啦，一个太空站 来开路的帮地球。那就他就跳过了很多情节。那他都有吴京有个仔就留在地球上生活啦，那亦都搬了下去，因为地球受到这个太阳的引力影响呢，就唔可以再住人㗎啦，個地球表面佢哋要全部人就搬晒落去個地下城裏面生活。 係。 咁就仲有吳孟達呢個角色，就係應該就係阿吳京嘅爸爸嚟嘅。 唔係吳京嘅外父，佢老婆嘅爸爸。 外父 佢死咗㗎啦，佢老婆已經。 咁另外吳孟達呢就係、是、一個混亂嘅時代呢， 就執咗一個小妹妹翻嚟，就收養咗做女嘅。咁啊，留喺地球就有阿吳孟達， 就代替佢個女啊，所以佢改咗佢個名做佢個女個名， 係啊。係啦，咁代替個女咁樣，即係佢哋三個咧就留喺地球，吳京咧就上咗太空站， 嗯、 就個基本設定就係咁。咁就都係一樣啦，咁就係發生第一階段。 但你唔好誤會，唔係講阿吳京嘅，個主角係係 主角 就係佢個仔，大過咗嘅 仔。 係啦， 咁佢就跳過曬好多嘅情節，就一跳咧就跳到去地球已經去到木星嘅好近嘅引力嘅邊緣嗰度啦。咁啊有一次，咁啊吳京個仔咧，佢就要偷偷上去，因為吳京就就嚟完成任務啊，落翻地球啦要。咁啊，吳京個仔其實同阿吳京係有個誤會嘅，因為當時因為要救佢個仔入去地下城，因為入地下城係要經過選拔嘅，即係唔係任何人都可以落去。 唔 係 個個㗎，係啊，其實死咗好多人。 咁啊，咁啊，吳京個老婆就因為已經病重啊，冇得醫，佢就放棄醫佢，就將個名額就俾咗吳孟達同埋佢個仔同埋吳孟達收養個女一齊落地下城。咁啊，吳京個仔成日覺得佢個爸爸即係阿吳京咧，好似係害死佢阿媽咁，所以一路都有解體嘅。咁因為吳京要完成任務翻翻落地球啦，咁佢就唯有話避開佢咁啊，自己走咗上去地球表面。咁啊，我都唔知點解要咁樣避開佢嘅，其實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覺得佢哋係屎忽痕咧，想上去睇下多啲。 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咁。年輕人有好奇心 的。佢其實呢套戲係大量即係動畫嘅元素嗰陣，我陣講。佢呢個改編其實係跟好多日本動畫嘅，就係一啲基礎嘅元素嘅。 咁啊，講阿吳京個仔同阿佢個阿吳孟達同埋佢個女咁啊一齊上咗地面啦。咁就突然之間就發生咗一件大件事，就係因為地球俾阿木星嘅引力拉咗落去啊，就好危險啊。 嗯。 同埋佢哋嗰啲地球發動機，即係因為地球要推嚟，要有安咗好多唔同嘅噴射引擎喺地球表面嘅，嗰啲嘢咧全部停曬。咁我哋就無意之中就參加咗，被徵召入去一個救援隊，就去點樣救翻曬呢一啲發動機，佢哋再起動。咁到最尾發動機雖然已經救翻曬啦，可以再起動，但係木星嘅引力實在太大啦，就扯咗個地球落去。咁佢哋就諗到條條，就係話呢要，因為佢話木星上面報滿曬寒冰。 佢首先呢係佢哋以為冇得救啦，要死啦，成個地球啲人都話喺度等死之際呢。咁個男主角就竟然諗起咗一句佢爸爸細個對四歲陣臨上太空之前講過一句說話，就係喺度睇望遠鏡，就話喂個木星其實係一個大氫氣球嚟嘅。咁佢就諗到其實而家將地球嘅大氣，因為佢哋已經即係個木星吸咗好多地球大氣啊！咁佢話其實咧，佢哋好只係爭個引爆嘅啫。佢如果引爆即係木星嘅話咧，佢就可以彈開地球啊！係 啊， 即係會彈翻開個地球。 因為 佢就諗到呢一招， 爆到啦。 咁結果就集合，即係佢嗰隊咁嘅騎呢怪咧，啲後生嗰啲咧，咁就計咗條數啊，點樣咁就話用翻嗰啲發動機咧，其實就可以即係。射咁樣，射嗰核心咁樣上去玩佢嘅。 射嗰隻眼啊，即係木星咪有個漩渦喺個頂嗰度嘅。 唔止佢射上嗰個係有個嘢嘅，佢射佢嗰個一路暈緊嗰嚿嘢啊嘛， 個火石啊嗰個。 唔好理佢啦，係嗰嚿嘢咁做嘅咁嘅嘢咁咯，即係總之佢話計都得啦，你唔好理佢啦。咁啊做最後嘅方法，咁啊係得翻佢哋嗰 team 人嘅咧，即係佢哋嗰幾個同埋幾個軍佬咁樣。咁但係其他啲救援啲就話撤退啦，即係話翻去見屋企啊，即係最後一面啦咁。話地球咁即係咁做，絕望到自殺嘅，見到佢有揾槍兜頭開槍嘅自己嚇。咁佢哋嗌極，佢哋都唔肯翻嚟幫手嘅最初咁即係咁啊，即係咁啦嚇。咁啊，剪選最後都係出咗啲問題啦，即係好似做到，但係原來都唔夠力，咁結果係要靠阿吳京係一個人用架，即係用佢個太空站炒埋佢啦。 嗯， 係。咁啊，咁當然佢甩走曬嗰啲冬眠嗰啲人嘅，係唔係冇陪葬嘅？係。咁佢最搞笑嘅嗰啲冬眠倉，其實好似個摩天輪咁。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唔知嗰個地球點樣回收翻嗰個摩天輪啊，咁甩咗出嚟。 咁啊唔知啦。 咁 咁樣爆發嗰個摩天輪都唔知飛咗去邊，其實係。 嚇、 啊？唔係，同埋個佢嗰啲聯合國其實喺邊嘅？ 個地 政府嘅一個 地球咯。 咁肯定喺地球啦。 聯合政府喺地球。 肯定喺地球。 基本上嗰、那個 你諗到嗰啲聯合政府咪就係、是、咪就是、美國啊、歐洲嗰啲嗰啲佢即係佢哋喺呢度政治正確上嘅衰人咯、 啊。 係 係。衰人佢唔係講緊佢係壞人，即係意思咧，佢哋有另一套 agenda， 就係話咧，萬一救唔到地球咧，即係你萬一地球有咩事咧，原來嗰一隻太空站咧唔係要嚟領航嘅，佢呃佢哋嘅啫。其實就必要時咧。剩翻嗰度，原來上面有好多即係地球嘅唔同嘅物種嘅 DNA 啊， 啊 受精卵啊咁嘅，咁佢就話原來嗰只就係羅方舟嚟嘅，咁啊就即係嗰班人就即係如果地球唔搞唔掂咧，就佢哋呢一隻嘢去下一個星球，但係其實我諗下佢去邊咧？佢下一度又冇咗個可以住嘅星球咧， 佢又話就要飛到都要17万光年喎、 啊， 點、 啊、 去啊？其實佢哋 去唔到嘅。唔知啦，總之唔好理佢啦，即係總之佢有個咁嘅嘢啦。咁亦都因為嗰個太空站上面係有個電腦，咁亦都加插咗啲2001裏面啦。 啊， 即係 Hell 啊 ，Hell 係 Hell 嗰個角色， 即係嗰個角色啦。咁撈咗好多啲咁嘅嘢落去。係咯。 有三件太空衣咁樣。 嗯。啊，咁啦，係咁變咗佢都壯烈犧牲咁咧，玩啲絕世天劫嘢咁啦，咁啊。 最尾一段錄音，即係講翻， 真係 照抄絕世天劫啊！即係嗰度。係 啊， 照做一次啊，係咯，咁係啦，咁亦都嗰個女其實最尾亦都發揮佢林明明嘅作用嘅，無端端喺個廣播度話我係一個初中生。 係翻未唱歌 嘅 啫，佢。 係啊，我以為佢會唱好幾耐添，係咯，嗯，咁啊冇嘅，咁因為嗰個其實好彩唔係呢個呢、這個咩武法天女啊，佢一定跳翻拍舞。呢、這個原來係巴拉小魔仙嚟嘅。即係真係一個演員嘅，咁所以佢冇唱歌同跳舞，我唔係唱歌跳舞，但如果唔係真係唱翻拍俾你聽啊，大佬。咁啊冇嘅，咁啊唔知啦，咁啊 anyway， 咁啊總之最尾救到啦，咁兼及又過咗幾年之後，呢啲後生仔亦都成為新一隊嘅救援隊嘅核心成員咁啊完場。 明明我覺得佢唔係救援隊喎，佢揸中港貨車嘅啫喎，其實喺度。 即係唔好啊！佢即係佢唔問佢係一啲熱料，佢其實係。 唔係中港貨車司機咯，唔問其他。 係啊係啊係啦係啊。 係啦，就咁啦，唉。 係啊。 係啦，咁呢個就係呢個電影版啦。OK， 咁啊，我哋就 OK 咁啊，不打就稍為覺得佢開頭就。前半就有少少冇咁關事嚇， 啊係啊，冇咁緊張。 係 喺個運嗰幾嚿咁嘅核心嗰度，其實我都覺得嗰度係為咗令到套戲有兩個鐘而加嘅啫。咁但係無可否認咧，嚇套戲有㗎，都有兩個鐘㗎。 有兩個鐘。 有兩個鐘。 咪你話冇咩話？ 小说冇呢情节噶嘛？即系 乜小说成个古仔都冇嘅，好嘅，唔系讲呢样嘢嘅，一阵会讲埋。嗱前半嗰度咧， 冇 咧，前半嗰度咧，其实 本身个原著咪咯， 唔系个原著直情唔系讲呢个古仔嘅，系讲呢个历史嘅背景，但唔系讲呢样嘢嘅。 系，即 系 佢讲 啲人亦都唔系讲呢样嘢嘅，一阵会讲嘅，转头会讲嘅。OK， 我 咧前半咧，其实佢系比戏啊吴孟达做嘅。 系， 咁吴孟达喺今次呢个贺岁咧，亦都拣啱咗戏去拍，唔系拍喜剧之王或者拍任何，再继续做佢嗰啲照片。佢就今次呢套咧，佢完全系一个正经嘅演出嚟，好耐啊冇睇过噶啦。 系，冇错。 唔知道大家几耐冇睇过啊？我就好耐啦。 好正经。 系咪会唔会系无线民间传奇之后咧？冇睇过。 咁又未至于，因为几年前有套暴火新聞線佢都係做正經嘅，都幾好 的。哦，你講佢即係話做個好恐怖分子咁嗰、那個。 係啊係啊，嗰套幾好嘅嗰套。 嗯。咁你就突然間大家會發現唔係，但原來係好好戲咁，就係真係太遲啦，發現得啊。係啦，咁佢亦都太遲先有呢、這、一個呢一遇到呢一套戲啦，咁真係好老啦，而家真係咁但係呢套佢裏面做呢個共工係做得好好嘅。 係，冇錯。 係， 冇錯。 即係因為成套戲你真係叫做嗌得出名嘅，主要都係吳孟達同埋吳京啫嘛。 係啊， 係啊， 都姓吳嘅咁啊，做父咁啊，可惜佢唔係做父子啊。即都係呢個外父家嗰個女仔啊。係 啦。 咁啊，呢度雖然有吳京咧，但係佢又冇話展現佢嗰啲。 新手，佢啲新手反而係喺太空嗰度咧，係即係嗰個太空站出邊要不斷要 擒嚟擒去啊， 即係要由外邊擒過去嗰度咧。你係見到佢啊，佢都有啲新手，但係唔係講緊功夫嗰啲咯，即係比一般人靈活嘅。你見到佢都係咁啊，起碼比一個蘇聯佬靈活。蘇聯佬死咗啦，所以係佢個最好嘅朋友係啦。咁啊、好啦，咁我哋不如對比少少嗰個原著啊，咁啊分分講。 原著就基本上完全就唔係講呢個故事啦。其實原著就比較文藝返少少嘅。佢就講一個細路仔由細，即係由小學生到長大成人到死，佢一路望住呢個地球嘅變化。 嗯。 就係講一樣咁嘅嘢。 嗯。 即係 同埋中途呢亦都加插咗，其實分開咗兩派嘅早期嗰陣時。即係地球未開始停止自轉嗰時。係。就分開咗兩派嘅。一派就叫地球派、一派就叫飛船派嘅。咁地球派好明顯就是主張將地球，即係而家呢個計劃啦，將流浪地球呢個計劃實現嘅、飛船派呢就係話要建造飛船，再人類離開嗰一個派嘅。後尾就因為飛船派就鬥爭之下就輸咗，咁先至出現咗呢個流浪地球呢個計劃嘅啫。其實係咁呢個小朋友一路長大，到了中段他又會認識到個日本妹做了他老婆，咁望住呢個世界慢慢。 個日本妹好似唔係叫咩加代子咁樣， 係加代子，係冇錯。 咁就加代子好似叫做。 係啊係啊。 咪姓春㗎嘛，係 咪？唔係，冇講姓乜嘅喎，小説都冇講姓乜。 哦，小説都冇講嘅。 同埋佢講當其時嘅人咧，其實對任何嘢都已經唔係好 care 㗎啦，佢哋淨係 care 點樣去令到呢個地球脱險啊！所以在愛情啊、親情咧，佢哋其實好薄弱嘅啫，佢哋即係睇得唔重嘅。其實所有嘅嘢都， 佢唔係要抽籤啊咁嗰啲噶嘛，殺小朋友又有限制啊。 佢冇再講錢呢樣嘢咧，因為佢呢套電影版翻嚟有提喎呢樣嘢喎。 哦，有提㗎，我反而冇乜。 唔係電影版佢又唔係，唔係話佢以前嗰個世界係佢哋只會為咗一樣嘢去。即關心一樣嘢，嗰樣叫做錢啊嘛。咁講即係話佢哋而家冇嘅咧，如果唔係佢唔會咁同嗰班細路講嘅。 咁啊係 係。 佢話佢以前就賺唔到噶嘛，賺唔到呢啲錢噶嘛。咁啊唔，我又問下啫，佢冇特別講嘅係嘛？完全 冇。 好，咁點？咁佢哋唔係好注重愛情關係。 咁男主角嘅親情都好薄弱嘅， 好薄弱。 佢嘅爸爸媽媽，因為佢媽媽咧就係死喺地下城嘅，因為地下城曾經試過有一次發生呢、這個火山熔岩嘅湧現嘅，咁因為要逃離呢個地下城咧，係需要經過篩選嘅，越後生嘅人先至可以排住隊上，即係離開呢個地下城嘅。咁啊，媽媽就排到最後嘅，所以睇住媽媽死嘅，做，但佢唔會有咩感覺嘅，其實係。 哦。 哦。嗰陣時嘅親情都好薄弱㗎啦，已經係。係。 明白。總之自己有命啊，緊要啲。 用於自己求生就最重要嘅。 嗯。 咁呢個男主角亦都唔係咩英雄嚟嘅，只不過一個好普通、好普通嘅人。佢望住呢個世界嘅變化啫。到到最尾， 我記得佢好似有介紹話佢係咩喺奧運會識到個日本妹嘅。 係因為 佢運動員嚟 嘅。社會因為啲人好懼怕呢個太陽啊，即係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佢要令到地球加速咧，係要繞過太陽十五個圈啊嘛。 係。即系环绕太阳 嘅， 好近嘅， 越揈越扁啊！即系有时会非常之近太阳，有时亦都会飞到好远。 即系椭圆嘅个轨迹系，唔系围住。 个轨迹越嚟越扁嘅，其实会系。 OK。 咁我哋每一次经过太阳嗰条， 接近太阳， 我都觉得好危险啊！好容易俾呢个太阳吞噬啊！觉得系。所以佢哋为咗呢个环， 你话呢个有政治暗示喎。 呢個等陣再講啦， 一陣再講啦。其實都係你估冇咩，係咯，大家未必睇得出咩， 係咯。咁就咁為咗呢個令到社會安寧之去重辦呢個奧運會，咁個男主角就參加咗呢個雪橇嘅運動會，就要由呢個北京去到紐約嘅，如果我冇記錯係。 哇！佢上翻地面啊，你先 上翻地面， 但係佢地面係咪冰天雪地嘅咧？你去到太陽。 因為它有兩個點嘅，一個叫遠入點，一個叫近入點嘅。近入點就是飛到最近太陽嗰陣時候，當佢飛到最離開太陽最遠嗰時候，就全世界都冰天雪地噶啦。所以佢哋就可以用雪橇由北京一路去到紐約啊，佢就參加呢個長途嘅馬拉松嘅雪橇比賽。咁啊，中途就識到佢老婆啊，即係呢個日本妹啦，其實。 嗯。 係啦，咁喺嗰度就結咗婚嘅。 係咁到最尾嗱，呢度講木星呢一段咧，其實喺原著小説咧，只係略略大過嘅啫。 係咯。 即係經過木星，並冇講話有咩危險嘅，其實係。 嗯。 即係話木星嘅令到地球嘅潮汐漲退，或者火山爆發啊，或者海嘯嘅啫，就冇任何咩拉佢落去啲危險就冇嘅。 嗯 ，OK OK。 咁男主角個爸爸就另外男主角嘅爸爸咧，就係、是、一個宇宙艦隊嘅駕駛飛行員啊。佢就喺一次射擊小行星嗰陣時咧，就俾小行星啲碎片， 即係話地球都穿過呢個小行星帶啊嘛。咁佢哋就係就喺嗰度死咗嘅英勇啊。 係啦，男主角個爸爸就喺度死，佢都冇乜感覺啊，其實對個爸爸死係。 嗯。 咁啊， 佢城里面好似话佢系三代都系军人啦，即系话佢爷爷都系， 系唔系未必系军人，系啲太空人啊， 太空人哦， 太空人， 即系总之系政府嘅，亲政府，亲联合政府， 亲政府嘅，因为男主角都系亲政府嘅， 嗯 嗯， 咁到最尾就冇呢个电影嗰啲故事啦，佢就变成一个叛乱啊，因为女主角啊，女主角即系当男主角个老婆咧， 夹外子， 另外一个派系啊。嗰、那個太陽就係覺得，喂，政府係咪老點我哋㗎？太陽係咪根本唔會爆㗎？只不過佢哋霸權，希望令到呢個地球統一炸。其實所以有一個咁嘅反對教派，因為佢哋調查到咧，太陽根本咁多年裏面根本就冇任何嘅變化，其實係。 嗯， 咁就呢一個叛亂軍咧， 其實佢觀察啫，佢哋真係純粹用望遠鏡嘅啫，唔係有啲嘢。 佢覺得咦冇變過，其實太陽係咪喺幾百年裏面？政府都是呃我哋嘅呢 啲就想用呢個做藉口去鞏固自己嘅統治咁啦，佢哋認為。 係啦，係啦，咁都唔忍遇噶啦，咁呢度已經開始係，咁佢哋就起嚟革命啊，就係話要推翻呢個政府。咁到最尾佢哋真係成功推翻咗政府嘅，亦都將啲人捉出嚟處決嘅。 係啦，冰天雪地擺喺嗰啲零下唔知幾多百度嘅地方都係凍死。 喺凍嗰度凍死，夾硬凍到佢哋變僵冰人啦，變成。咁喺呢个时候咧，太阳就真系爆发。 系啦，即系原来唔系老吹。 政府冇呃你哋嘅，政府都系为你哋好嘅。咁、那个男主角，咁、那个女主角嗰边就系参加咗去呢个反抗军嘛，亦都系一次战乱里面死咗嘅、那个女主角。 系啦， 系啦，咁到最尾咁就太阳真系爆炸啦，咁啊流浪地球呢个计划亦都继续，咁就咁样完咗嘅本书就 系。系啦，系咪完全唔同咧？ 系咯，真完全 冇啊！除咗設定背景一樣，就冇一樣嘢。 系啦，即係大家都講一年戰爭啊，冇話寶馬沙嘅。 係啦，咁我覺得你話有冇政治隱喻咧？其實小説就會明確啲嘅。 個小説拍出嚟，電影就大鑊啊嘛！你話係？ 我驚根本過唔到嘅。 紅太陽係咩嚟 啊？紅太陽喺中國代表乜嘢咧？咁我點解會咁驚紅太陽咧？ 係啦，紅太陽會隨時吞噬咗你成個地球，咩意思咧？ 系会爆炸喎、 啊，系啊，仲会消灭，会毁灭咗噶喎，太阳系， 系啊， 嗱，以为冇事吓，点知就 又要反政府喎、啊，咁样，咁呢、這个呢个 好多好多呢啲嘢， 拍成电影会唔会唔系好政治正确咧？今日 即系我谂佢都想将呢个故事拍，但系我觉得你送点个老演有困难。 不过唔系呢个故事就可能特技成分嗰样嘢都大好多啦。 唔係，呢個變成一個災難片嘅拍法， 就 會 真係荷里活級數啦，已經要去到。 如果唔 係 嗰個就變咗文藝片嘅拍法㗎啦， 變成係。係啊。 唔係喎，你唔係喎，雖然咁講啫，你講嗰個佢牽涉嘅都有好多宇宙艦隊好多嘢咧，你難拍㗎。 好多災難性嘅嘢都會發生。 係啊，因為你而家呢個電影版咧，佢好多時都係喺個地面度揸住架車咁啫， 同埋全部都係景住一樣嘅樹， 場景都係喺啲唔同嘅駕駛艙，係咪？你見到就算係太空站，或者佢嗰架車，或者都係喺啲，其實都係啲景嚟嘅啫，搭嘅啫。 係啊，快啲啲下景，同埋地球表面都係雪景咯。 聽唔到啊！或者講咩啊？ 唔係，因為我話如果喺啲廠，即係佢啲基地或者車入面都係啲景好細，佢外邊影就係啲雪景嗰啲特特技。 嗰啲 CG 嘅啫，嗰啲係 啊。嗰啲 話 嗰啲 咪自整。 其實你見到佢呢度咧，喺太空嗰啲都唔係話整得好靚嘅。 我覺得就僅僅合格，其實可以叫做。 唔係，咁整唔係好靚，意思就比起荷里活片啫。咁你喺以往嘅即係亞洲嘅特技片嚟講咧，佢應該都算去到 日本嗰啲啊，或者韓國嗰啲噶啦，都其實 係呢種水平噶啦。你話少 唔係真係荷里活啫，係啊，但係其實佢一啲都唔低噶啦，個成分都係咯，係咯。好啦，咁啊講下啦。咁而家呢個電影版啊，你以為就冇政治正確，其實就係呢個電影版就政治正確。佢哋而家係運嗰啲咁嘅核心，或者一路佢哋行走嗰條路線，咁咪一帶一路啊嘛。 係。 有冇見到？咁亦都你見唔到有美國或者歐洲，其實嗰啲就係聯合政府，佢哋都冇見到佢哋有嚟增援。雖然佢話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但佢冇影到啊嘛，佢就影到佢哋喺度不斷作戰、不斷救。咁佢話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嘅，佢其實冇話佢哋冇，但係你睇唔到。OK， 咁而吳京一個中國太空人，而最 friend 嗰個係咩邊個咧？係一個 俄羅斯 嘅太空人。但其實佢雖然係咁樣正正個，但係佢喺個故事入邊又唔係唔合理嘅，因為事實上佢話俄國人先係第一個上太空係事實。佢講起加加林嗰啲咩帶唔帶走上，佢唔係話即係如果你佢做得唔好咧，就會交咗。但係佢又唔係喎，你又覺得咁佢哋一路行走嗰條路線亦都唔係唔合理嘅。雖然佢係正正正確，但係做得嚟有個合理性，點解佢係咁樣行？咁你咪冇咁交。系咪？佢又唔系卷支国旗上个手，系咪？佢系个太空衣度有个国旗，咁亦都正常啦。 咁正常啦，唔同嘅国旗。 所以佢每一样嘢咧，睇起上嚟咧，又冇话好 吓嗰件事。 即系你觉得系合理出现个重点系？ 系啊，冇错。 唔隐眼噶啲嘢，唔隐眼。 系啊， 咁点解咁多中国人？因为佢讲嗰度系中国嚟噶嘛，嗰个 龙， 嗰 个龙系中国， 系啊，嗰度得一個鬼鬼地嘅，咪就係嗰個 Mix 咯，佢個 friend 咯，即係中間三倉度識嗰個，係啊，佢哋話佢鬼佬嚟噶嘛，我唔係鬼佬嚟啊，佢咩？佢 Mix 嚟噶嘛，中國心啊嘛，佢話佢有，咁變咗都係咁啦，係啊，咁最尾有肯翻嚟救援嘅人，大部分都係啲一帶一路人士啦，係啦，雖然都有日本嘅， 鄰近國家。 鄰近國家啦，最少係啦，總之就唔關你班鬼佬事啦，班鬼佬啊衰人嚟嘅，其實即係佢冇咁講，但係你呢套戲咧，佢有咁嘅政治正確喺度嘅，你睇到咁亦都巧妙咧，將新年呢樣嘢咧，佢亦都加落去。係 佢有講新年 快樂。吳京話咧，其實今日係中國嘅年初一，所以大家係本來係應該團聚，咁但係好可惜，今次可能即係成個地球人最後一次團聚啦。咁佢有提過呢樣嘢。咁而佢嗰個四眼仔咧 hack 佢哋嗰個爐個程式嗰個 program， 好似佢係叫做唔知咩春節幾多咩二十響定幾多響㗎啦。 係啊，嗰啲放煙花啲 program 嚟㗎嘛。 放煙花 program 係啦，咁佢都用咗好多即係賀歲嘅。 係而家未恭喜發財啊！就佢哋。 唔係。落去，佢係揸住未完場啊！ 系 死咗嗰啲都死翻起身，恭喜发财咁唔系啦。 但系佢有同嗰部电脑讲呢个新年快乐之后，兜个酒掟过去烧咗佢啊！ 系啊， 个复活节嗰啲，佢嗰度话点解啊？佢话加加林，你点解话唔可以带走上太空？即係唔好 smuggle 咁夠嗰個蘇聯佬就有啊，就攞支伏特加一嘢掟佢。咁總之佢呢啲都有做足㗎啦，係爭在最尾冇放炮想劈佢白白白白白咁樣嘅啫。但係其實佢喺個地下 城嗰個伏星嚟放煙花啦。 哦，係喎，係咯，佢地下城其實都見到舞龍舞獅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啲我哋平時過年做活動做曬㗎啦。 嚇？ 打麻將都有，係啊， 係啊， 咁佢真係過緊年噶嘛？嗰陣 真係過緊年啦， 佢現實係過緊年啊嘛。咁嗰啲係中國嚟咁有咩咁出奇咧？未來都會過年 嘅，所有嘢發生 係好正常，好正常。Macross 有一集講聖誕噶嘛，係咯，成個 Macross 變咗聖誕樹噶嘛，係咯。咁唔出奇㗎，咁你都會繼續有聖誕有新年嘅。咁佢玩翻呢樣嘢落到戲就係OK 嘅，因為你呢套佢都預咗係賀歲片嚟嘅，咁。 系 啦，咁所以其實都食得 OK 嘅啲嘢嚇，咁我又唔覺得，即其實算唔交嘅啦，相對啊，相對嚇，其實可以好交嘅，大佬，佢擺咁多呢啲嘢落去，但係佢你見到啲中國人救地球呢套戲，你又冇覺得好核突嘅喎？ 係 啊，好順理成章嘅，因為個地方就係中國啊嘛。 同埋阿邊個阿導演啊，佢講過啊，就係佢話佢。因為佢知道啊，如好清楚，如果最後係一個中國人去拯救到地球咧，啲人係一定會覺得唔好核突嘅。 即 係 戰狼三咯，呢度 係處理啊。 呢度戰狼三咯，變咗。 係啊，佢只選擇咗咁樣處理啊，係啦。 因為佢知道只要一個人去救地球，嗰睇慣西片係咁樣，所以嗰個人唔係外國人咧，一定覺得眼硬啊！佢嘅諗法。 咁西片都唔係一個人嘅，咁你其實都有個 team 啊，中間的確一個人死啊，咁其實佢跟足㗎啦，佢呢套已經攞咗好多，佢唔止㗎，佢唔止西片，其實呢套有勁多動漫元素㗎。 系啊系啊系啊！ 男女主角要由佢哋自己个地方走出嚟见下世面，呢啲一定有嘅。男女主角系咩关系呢？其实就疑似系兄妹，但系其实佢冇血缘嘅。呢啲系日本动画最中意， 系冇错， 最中意整嘅剧情，系嘛？ 佢 auntie 嚟噶嘛？ 啊？咩 auntie？ 如果以辈份嚟讲，佢 auntie 咧，佢系佢阿公嘅养女啊嘛。 唔系 auntie， 你错啊！ 系， 佢凌波丽，佢继承咗佢妈个名嘅，你睇清楚。 哦，系，我直情凌波丽嚟嘅。 凌波丽 ，OK， 即系呢条女系整过去食嘅。 系， 嗯，系啦。咁重要咧，佢同佢老豆系唔妥嘅，系咪有翻啊？ 系，冇错。 Eva 嚟嘅，其实嗰、那个关 系。 系，嗯。咁佢其实大量挤咗呢啲嘢落去，所以你睇嗰阵咧系 OK 嘅，因為呢啲元素你都睇慣睇熟嘅啦。 又 係睇開日本動 臨時拉夫，然之後就做咗對添。 都唔使解釋，佢明曬。 都係嗰啲嘢。 點解佢要為咗個妹誒繼續生存咁樣？即係佢講到好緊要，成日要話你唔可以死啊！你妹等啊！咁妹唔得，梗係唔係妹啦嗰個？ 係， 梗係可以搞噶啦。 嗯。 咁如果根據西片，佢又唔係咁鋪排嘅喎，應該會俾嗰個鬼仔食咗嘅喎。即係妙麗唔係跟阿 Harry Potter 啊嘛，最後啊，跟咗榮恩嘅嘛。你睇呢度係咪真係應該跟咗鬼仔啊？即係嗰個你睇落去好似冇乜用嗰個咧，通常都變咗咁嘅嘛。咁但係呢度梗係唔係啦，呢度好明顯係梗係跟阿哥啦，係嘛？係咯。咁 anyway 啦，咁啊。咁啊，我就覺得都算成功㗎啦。老實講啦，你睇咗咁多，即係自稱係中國科幻片嗰啲，即係難聽啲垃圾嚇。咁呢套唔係先啦，最少係咪？ 係冇錯，已經係成功㗎，唔係垃圾已經。 咁你起碼佢用咗一啲設定咁，後面係有一啲科學嘅 back up 啊咁。因為呢套其實劉慈欣係有份參與嘅，雖然 佢有電視劇㗎，睇翻 係啦，雖然佢改到咁，但係其實佢有份嘅，咁所以裏面嗰扎咁嘅嘢有翻喺度嘅，即係嗰啲科學原理。雖然呢啲唔係佢原本故仔有，咁咪再作過，咁係 OK 嘅喎。即係佢講到後屘咁點可以救到地球？即係你肯定佢救到嘅，但係點救咧？咁你佢話可以咁樣引爆個木星嗰下，其實都做到嗰、那個即係個 twist 橋嘅，其實都 係， 嗯 係。 即係你都諗唔到用有咩辦法嘅時候，佢可以提出咗一個咁又係喎，可以咁喎。其實係咪真係 100% 行得通嘅？唔知啦。但係意思佢都有個講得通嘅一個原理。 同埋佢喺開頭嗰陣時候已經提出過，即係佢唔係突然間爆出嚟啊嘛呢個主意。即係開頭佢老豆同佢講過，咁你變咗前後呼應嘅，其實嗰個劇情係。 係。 咁、我覺得呢度係比較好啲嘅，其實都圓滿到個故事咯，其實係。 係。 以中國嚟講，算係一個好嘅開始先咯。雖然呢套戲而家唔係 perfect 㗎啦，唔 perfect 嘅，但係哇，好好啊，大佬係嘛？起碼唔係假科幻片嚇。 係。你對翻你個機械之血嚇、已經好多啦，係咪先？ 咁機械之血都唔係好衰嘅， 咁呢套真 係 好過機械之血， 係啊， 冇得講啦，大佬攞呢套都攞獎嘅，大佬本小説都 係啊， 不過呢個就唔係雨果啦，係啦，冇啊三體咁勁啊，咁呢個嗰獎好似都係中國嘅啫，係咪？好似攞唔知二千年定幾多年嘅個咩獎啊？唔知咩銀河獎咁上下嘅，係啊，即係有獎攞過嘅呢個故事本身係。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當然有翻咁上下啦，即係當然佢呢度就改咗個主故事啊，但係即係個人嗰 part 咧，但係嗰個後邊嗰個設定喺翻度嘅。 嗯嗯嗯。 啊，係啦，咁都我就收貨有餘㗎啦，咁都唔知啦，咁啊個筆打就唔係咁中意啦，係咪？ 我係嫌佢即係啲情節就其實就幾無謂咯。即係譬如你啲火水就唔使點解要搬啊？搬完後屘又唔使搬，又著到咁樣。 做乜啲火水要搬啊？即係點解唔係多喺嗰度附近嘅咩？ 擺隔離咪得咯。咁同埋嗰啲點火又唔知點解要上下夾埋佢咁嗰啲咧，有啲設定係差嘅。 咁樣即係無謂。 即係最尾又要揾一大班人用手嚟推都唔知推乜。 係 啊， 嗰個係嗰個撞針喎，係咯。係 啊， 你記得咧，波動炮啊，發射咧係要有嗰個撞針撞佢噶嘛。你咪當佢嗰下其實係地球射一炮上去咯，你都睇到都似一 Death Star 咁樣係嘛？ 咁但係都唔會揾人嚟推啊！ 哦，佢本來唔係嘅，咁佢話彎咗嘛。咁梗唔係佢本來係揾人推啦、啊，咁梗唔係講本來係啦，佢壞咗嘛。咁你咁唔係話佢本來係，大佬咁搞笑。咁壞咗咪要揾手推咯。喂，咁同埋佢哋係有著強化骨架嘅喎。 但是你讲起呢个我就 咁揾手推，意思真系揾个人力。 系你讲起个强化骨架， 咁佢推到嗰啲骨架都开始负荷唔到咁嘅，佢有呢啲形容嘅。咁同埋啲骨架啲设计都算系咁噶啦。 系， 即系阿芬妮话佢露晒啲电线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我就觉得，咦，唔系几好喎呢样嘢，你好容易会勾到嘢啊，其实。尤其是你呢套嘢系会户外工作嘅时候咧，甚至喺南入面其实都唔应该外露咁多电线，佢唔系一两条啊，即系佢有啲轻型嗰啲咧，即系男主角啊佢哋嗰啲着过嗰啲咧，一两条我觉得 O K 嘅，但系佢之后嗰啲强化服嗰啲咧，系成抽咁样咁由左又右又前又后都有咁滞，咁啊我觉得差啲啊呢样啊。另外咧，仲要講一講， 差噶啦，差噶啦。 佢嗰個揸車嗰度咧，佢用嗰個波嚟揸咧，呢、這個我真係覺得好搞笑啊！ 係揸波啊！ 嚇、你呢點解太盤要做到一個咁嘅型，或者你揸飛機都係嗰、那個一個可以俾雙手揸實嘅形狀，就係、是、等你部車嚇挫、或者部機挫嘅時候，你都唔會鬆咗手。但系佢呢个波咧，系随时都会闪手嘅、你系揸唔实嘅啲旧嘢。 哎呀，男主角开真车都撞咯。 唔系，其实佢嗰个波应该系好似超时空要塞咁，系搓噶嘛个波又系。 系啦，我哋头先系 点二防卫系统啊嘛。 要咁样，应该系点二防卫法嗰个好细个嘅波喺度捽下捽下噶嘛，其实系。 系。 其实咁都唔得， 其实太敏感啊！其实咁样系会， 唔系同埋你好多时 咁佢玩少少嘢啦，你当 系，因为一个所谓你揸车嗰个系一个即时嘅控制嚟噶嘛，你唔系 mouse 啊 ，mouse 唔系即时噶嘛，咁咧一个即时嘅控制器咧系唔可以甩手嘅，同埋唔可以唔准确嘅，咁呢个我就觉得佢喺呢啲设定嗰度就争咗啲咯。咁但係其實其他嘢睇落去咧，應該 要做好啲 嘅。係啦，其他嘢睇落去咧都 O K 嘅，係佢好多時個景咧就會有一種B 片嘅感覺，就冇一種有可能係因為我哋睇個呢個版本唔好都有可能嘅。 唔會，你個睇個版本唔好咧，你就唔會睇得真嗰啲景做得唔好嘅，你反而覺得景做好靚。我跟你搞清楚個分別先，你就係呢度都睇到佢唔靚咧，喺戲院度就會更加唔靚。 係， 我覺得 OK 啊，我睇個版本嘅時候，我覺得就 即其實佢都係指 CC 咯，總之唔靚嘅 意思 係咁樣。 勉強合格咯，其實 係 OK 嘅。唔係因為佢大陸嗰啲 CC 咧，佢哋係會好多黑嘅。点讲咧？即系你见到佢用好多黑噶吓，系噶，系啊，即系其实都系有啲似机打机嗰啲咁嘅，即系内地嗰啲 game 嗰啲 CG 嘅，有啲咁嘅感觉。但系佢唔系话做得好差嘅吓。 啊，我唔系讲佢 CG 啊，我系话佢嗰个场景啊，场景好多时我唔知系。 你讲搭嗰啲景？ 系啊系啊，搭嗰啲景咧。你唔會覺得好似外國啲景咁，硬係有種 B 片嘅感覺喎，佢個景係，即係。 咁你想佢係 A 片㗎、啊？ 佢三億人民幣拍啫喎，因為佢你話喺廠景度咧，佢因為冇做嗰啲去西片嗰啲，佢用 CG 合成嗰啲咧，而家先會做得咁靚嘅，我哋睇到嗰啲。佢直接真係揾個廠景搭，又唔會做到咁嘅效果。 哦， 好难嘅， 同埋你啱啱上個禮拜先睇完《沖夢》嗰個鋼鐵，你點同個嗰個比啊，大佬？ 係。 唔係佢，如果你佢嗰啲景係實景咁樣搭嚟講，算搭得好靚㗎啦。 係。 佢唔係後面再加料㗎嘛？咁佢唔算差嘅，你睇下佢哋拍攝嗰啲，其實嗰啲景都 OK 嘅，不過佢都唔係話冇嘅，佢有啲有位係 CG 再加嘅，但係我就覺得合格有餘㗎啦，你 我覺得以 唔係呢套戲你冇理由係同荷里活比㗎，你同阿日本同韓國比啊喂。 系，即系所以我又话，如果你同 如果追得翻上韩国片啊、日本片好好噶啦，你一步就喂，你之前系考试唔系唔合格，你系零分噶， 系， 你系一嘢就话喂，你都唔系一百分嘅，吓、啊、一嘢就一百分，你合格先啦， 系，即系谂下我啲 Iron Man 孙悟空同啲比啦，即系都系大陆做， 系咯。 即系 Iron Man 样嘅孙悟空装甲服系嘛，同呢一套装甲服比，咁你觉得呢？ 哦，咁冇得比， 系咪咯？咁其实麦克华宝嗰件咁嘅一支支嗰个咧，我都觉得好奇怪啊，系嘛？ 哦， 系咪麦克华宝啊？嗰定麦定文我都唔记得。 麦定文， 麦定文啊，冇错，我都觉得唔即系你其实你睇落去，其实佢个设计其实都算 O K 噶啦。你想点啊，大佬？ 即系都有个重量感，唔会轻飘飘。 如果佢到时俾盘太你揸，你又觉得，诶，嗰个车咁科幻，咪又系揸盘太咁样，咁你又觉得佢 cheap 系嘛？佢俾個波佢揸，你又話佢假咁，俾咩佢揸呢？係咪俾條女去揸咧？又係好啊！條女趴佢面前係嘛？即係啊呢個啊 Darling in the Sand 咁啊！終於有用啊女主角啊！你唔發覺女主角其實由到尾都冇乜用嘅咩？ 哦，冇嘅。 除咗最後即係最後俾佢廣播講嗰句嘢之外，佢中間都係喺度俾人救嘅啫喎，佢負責係咯。 係啊，連對白都少啊，直頭 係。係咯。个作用就系陪住佢一齐行咁，即系唔好咁斋啊，系咪？即系除咗个军女之外，就得嗰条女啊嘛，因为系咯， 系 个军女又唔系咁靓啊， 系啊， 系咯，咁有咩睇啊？套嘢系咪？咁你都系润色作用啦，系咯，系咯， 系 咁啦，咁啊， 系，得大有咩讲？ 要讲到开头，因为佢又要搬嚿咁大嚿个火嘴，但又要描述佢喺嗰等大厦度又要上成七八十楼，咁你会你正常观众会觉得好累赘嘅，即系点解要设计到咁咧？咁又反反复复喺个 lift 度玩咗好耐，咁而最后吴孟达佢其实就冇事噶嘛，佢只不过跌咗喺下面个窿啫嘛。 哦，唔系啊，佢冇氧气啊， 佢都话佢就系冇晒嗰啲唔知氧气定咩啊，佢真系等死啊！ 同佢跌落個窿冇影響㗎，即係其實佢上到去都會冇氧氣㗎。咁其實做咩事呢？即係我嗰度覺得好怪喎。你話寧願講啊，吳孟達最後係跌撞死嘅，咁我覺得合理喎。佢反而係因為衰冇氧氣死，咁佢上到去都冇氧氣㗎，唔會有人俾氧氣佢㗎，理論上。 哦，佢嗰度係， 即係明啊， 係， 我嗰度係怪咯，即係前面係唔好睇嘅。是去到佢要点火度先要实啲嗰个剧情。 系啊， 系。 吴孟达就因为佢冇得救，所以佢自杀啫。 系。咁同埋佢俾机会佢啊坐翻喺嗰张凳嗰度，好似翻屋企咁样咁啊，做翻嗰样嘢。 其实我觉得咧，佢有好多细位咧，佢冇好清楚描述到。點解會咁樣呢、即係其實應該佢唔慢打撈打，應該講佢漏氣或者啲嘢， 係啦，因為佢 爆咗咯，係 啦， 割住條喉咁啊好啲， 係啊，類似咯。 如果你講呢啲位，佢好多個位啲分鏡都係 係啊， 跌咗漏咗啲鏡頭嘅，漏咗 啲鏡頭漏咁啊，突然間唔知會冧咗砸到佢哋都睇唔到嘅有時。 係啊，你個太空站佢嗰個蘇聯佬同阿吳京喺出邊嗰度都好多個位係。其实唔够细节啦，如果你咁讲， 好接到咁啦，好似突然跳咗嘅好多位睇下， 突然间跳咗啦，系咯，咁冇乜要求噶啦。如果佢有埋呢套系荷里活 A 级片嚟嘅， 系 你只可以咁讲啊。咁呢套只可以喺中国嘅科幻片作为其实第一作咧，算系咁噶。 系啊， 即 系 你唔可以再要求啦，因为呢套系中国。 第一次踏出真係認真去拍一套科幻片咧，冇你要求咁高，已經即時達到荷里活水準咁，有冇可能咧？係咯，我都講過你之前係考零分嘅。 係。 係。咁呢套合格未啊？都合格啦。 合格啦。 係。 合格咁啊，算係咁咯。即係你今次50 OK 啦，係嘛？下次先至再向啊高分嗰度再攞，因為而家實質啲荷里活片都唔係100啊嘛， 係 啲荷里活片都好曳下，大佬。 咁佢起碼佢拍嗰啲唔會嗰啲你覺得搞笑嗰啲咁嘅動作嘅劇情，因為而家啲荷里活片啲正常認真啲戲都有時啲搞笑啲劇情出現咗，唔知係。 即係首先就可能中國就未係左交為主流先啦，首先啊。 嗯。 冇錯。 係咯。咁有啲個分別啦，亦都唔係話即係會係唔係都要笑嘅咩？咁呢樣又我又唔覺得中國有呢個設定啊，咁係啲鬼佬係唔係都要有笑嘅？ 嗯， 而家反而變咗咁，我覺得 係咯，即係下次911又笑係嘛？係咯，死人冧樓又笑咁啊？點解要笑？ 好多時都係嘅，死人冧樓都要笑 嘅。係咯，即係嗰套嗰時講嗰度炸彈爆炸嗰度冇笑嘅啫。就好似我印象中冇啦，最少啊，即系嗰度真系麦克华堡嗰度， 嗯， 即系讲个咩 麦克华堡 系马拉松嗰度啊，嗰度冇笑啊，嗰度，但好少咯，好多戏都要有笑咯，咁点解要笑？你笑嘅类型系有笑嘅类型就有笑，因为唔应该笑喎，好严肃嗰件事都要笑，死人冧楼地球毁灭吓，唔系即系你唔系话笑住去死嗰啲笑啊，你真系搞笑啊嘛，大佬。點解要咁咧？咁你係算啦，你一睇睇下睇下嗰啲觀眾質素又低，拍嗰人又低，咁大家都係總之票房 OK 係嘛政治正確攞到金像獎咁算咯，係咪？咁如果係咁就係咪一個衰亡嘅開始咯，就係咁啊。咁啊，睇下中國夠唔夠到嚇，夠唔夠到科幻片啦？調翻轉啊！好难讲嘅，有时啲嘢系嘛？ 系啊，呢套 即系荷里活一路插落去，咁啊一路中国又可能好啲咧，系嘛？ 系。 唔系，即系你接受咧，即系起码观众。 你以前觉得亚洲啊，拍科幻都系日本啦，以前系咪？ 系。 而家唔系啦，韩国都过咗啦，过咗去头啦。咁你会唔会中国？虽然而家好似而家先 pick up， 但系唔代表唔得嘅啫，系咯。最緊要大家首先仲注意翻設定，呢好緊要。唔係一定要有個小說，即係你可以係即係重新寫個新故事，但係唔該唔好成日做啲穿越啊嗰啲，即係嗰啲係假科幻嚟嘅。係即係你認真去做一個科幻片咧，其實其實絕對得嘅，點解唔得啫？係咯。 係啊。 唔係一定要翻拍一個小說嘅，你可以係原創，但係。原創都可以係嚴謹㗎嘛，有咩唔係一定要有個係啊？你呢套其實都改到唔同曬啊，關咩事？係啊，你揾啲識寫科幻嘅人寫咪 OK 咯，係嘛？係咯，唔好亂嚟嚇。好啦，咁啊要講埋另一套啦，咁就係呢個《瘋狂的外星人》啦，咁都係話係改編自劉慈欣嘅書，但係喂就係、是、呢、這個真係完全冇關嘅啦，係啦。 系啊， 系啦。如果呢个都可以有关咧，就叶念心系列可以系改编自金融小说啦。你话 系啊，冇错。 同样都系爱情系嘛，因为 系啊。 咁唔系咁噶嘛，系咪先？即系嗱，呢个又要分分讲，一分又睇过原著嘅。 唔系，因为咧，其实呢两个故事咧都系同一本嘅 喺同一本短篇集入边。 系啦。咁就点啊？讲下个原著先系啊。 唔系嘛，讲下个戏先。 个戏咧就系、是，因为我都系飞住睇嘅。 唔紧要嘅，你知系点就得噶啦，大概得噶啦。 咁就系话有外星人就嚟接触地球人，可能系咁噶。 系话同美国已经秘密系一个 交。意思系美国啦，佢冇讲话系美国嚟嘅。 唔系，佢英文讲明系美国嘅。 系啦， 英文系讲美国，但系佢个中文字幕就写咩 C 国咩 S 国咁嘅，但系其实佢实际英文系佢直情讲明系美国嚟嘅英文。 哦，美国 咁啊話美國就派個太空人就帶住地球人嘅 DNA， 佢咪整咗個波咁樣嘅，將地球人嘅 即係其實嗰個波咧係個外星人俾佢哋嘅，咁只係個口度，即係其實即係好似攞啲即係樣本咁啫嘛，咁喺個口度攞啊攞，其實就已經有。即係攞到你嘅 DNA 嘅， 將個外星人咁又攞咗地球。 咁外星人話會同佢交換嘅，即係會交換大家 DNA 嘅樣本咁樣。咁我相信呢個外星人咧，其實都係派嚟嘅啫，可能其實係佢一個佢自己星球派嚟。咁但係咧，呢一個外星人咧就好傲慢嘅，佢自己係睇唔起地球人嘅。 係啊， 佢覺得做乜派我嚟做一個同呢啲咁低等生物去做呢個儀式，即係咁無聊。 係自許一個低端生物啊！ 系啊，佢有用過呢個低 個中文字幕啫，嚇。 係啊，係啊。 咁啊，英文佢都係話就係 low life form， 即係啲低嘅。因為佢初頭好識講英文，其實佢係心靈感應啫，佢同你講乜文都得嘅。OK， 咁咧就佢就遇上一個咧，嗰、那個太空人真係，其實佢呢一班嘅美國人咧，就淨去到係白頭佬啊，嗰啲咁救差白頭佬救英女王嘅啫，即係嗰啲咁嘅 level 嘅，即係嘅傻佬嘅。咁。是真係智障，咁、那、嗰個太空人就傻到又唔知又講又激嬲佢呀，又咩，咁跟住最尾又攞個手機出嚟 selfie 喺太空，即係超低能，咁就搞到佢好嬲，咁結果就俾佢一個衛星就撞咗佢嗰個太空船度，咁就分咗幾多個。 咁就撞咗個太空船，咁個外星人就跌咗落地球， 係啦， 跌咗落中國呀，地球跌咗落中國。咁就撞到呢個黃渤同佢個 friend， 即係喺呢個馬戲團嗰度做呢個玩馬騮戲嘅人嗰、那個。 佢唔係馬戲團嚟嘅，其實嗰個係一個 主題公園。 嗰、那個係啊，係啊，主題公園即係個世界之窗嗰類嘢。佢又唔係世界之窗嚟嘅，佢係世界之窗咁嘅樣，但係佢哋誇好多嘅啲嘢嚇，咁 即佢個地標。佢地標其實就係直情係李若熱內盧嗰個像咁 嘅。唔係佢有世界各地嘅地標，因為嗰個係一個其實世界之窗就係一個將世界各地啲明星縮水嘅一個縮咗劇嘅一個地方啦。唔知大家有冇上去玩過啦？咁有啲人喺即平時都見好多人成日喺嗰度扮鹹蛋超人，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啊？ 嗯， 我見過。 即因為嗰個比例咪就係等於你。係你企咗喺度咪好似鹹蛋超人咁，後邊啲屋咁細咁。 係啊， 咁。咁如果大家去過就知啊，咁嗰度就其實佢喺嗰度唔知點解咧，又有一個位係做表演，咁個位就好衰喎，佢做啲馬騮戲啊，即係真係馬騮戲喎，訓練啲馬騮喺度做表演，但佢得一隻馬騮嘅啫，係啊， 係啊， 係啦，咁啊啲人咧一路睇一路就冇睇佢嘅，喺度篤手機，冇人得閒欣賞嗰啲表演就係咁。 係， 因為都冇人理㗎，冇人睇啊嘛。 即係成係呢個 trick 入邊咧，中間有幾位嗰啲魔術師咁咧，都冇人。 冇人得講呢個。 即係已經得幾個人，仲有幾個人都心不在焉，根本唔得人理佢。係啦。 係啊。 咁完全即係廢嘅咁樣覺得嚇，咁所以佢嗰個 friend 咧已經預咗咧係投資走啊，即係佢變咗佢喺開頭個咁嘅背景嘅。將啲錢拱落去，即係投資入酒酒嗰樣嘢喺度，係啊，所以咪同佢後尾嘅嗰樣有關係咯，同酒。係， 即係飲酒有關係。 咁 點 解？係啊。結果嗰晚咧，嗰個外星即係嗰嚿嘢跌咗嚟咧，就砸穿咗佢嗰個屋頂啦，係咯。咁個黃渤嚟噶嘛？嗰個其實純壽司即係養馬騮嗰、那個，佢哋以為嗰個外星係馬騮嚟嘅，因為佢其實係一隻好似冇毛馬騮咁嘅，即係其實係一個小灰人嗰類啦，但係佢個嘴又好馬騮嘅喎，揼咗出嚟。咁佢真係以為佢係馬騮嚟嘅。咁 佢個 friend 就係咁話嗰隻係外星人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話唔係，佢就嚟自非洲唔知邊一個嘅馬騮。 佢亂吹啦，係咁 講。國好似美國國咁樣嗰啲，係啦。一睇就知灵长类动物嚟㗎啦。 係佢都见佢係得四隻手指㗎。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啦，总之佢一口咬定佢就係马骝。咁佢跟住呢佢因为嗰隻係晕咗，咁佢就除咗个头箍。嗱其实我哋一路都觉得隻嘢其实係孙悟空嚟。 孙悟空 係。因为佢嗰个马骝表演亦都係有嗰个五指山啊嗰啲嘢喺度。 係。 咁原來嗰個外星人咧，除咗頭嗰陣就唔能夠同佢哋說話溝通，佢都是只馬騮咁嘅啫。咁同埋咧，佢冇咗超能力啊！因為其實嗰隻嘢最犀利就係超能力，即係可以整一啲嘢。咁但係其實可能個超能力都係佢個頭箍 可以即係先要做到啦。佢就咁咪即係一隻馬騮咯，冇分別嘅，的確。係。咁佢又冇著衫俾佢剝曬啲衫啲太空衣咁，咁結果佢就竟然咧將佢當馬騮咁訓練起上嚟啦。 係因為嗰只馬騮病咗啊，咁樣要 去。冇想去扎雷嗰下整傷咗佢原本嗰只馬騮，話要走唔知走走幾個月，咁佢就自己話訓練呢只嘢咧，就代替佢表演，咁就開始咗呢一個故事啦。係啦。 係啦。 係。 咁我成日備受虐待咁喺度練曬，唔係喎，佢訓練佢嗰啲唔係訓練馬騮嘅嘢嚟喎，大佬又喺個喉嚨頂英槍又成個大佬，係 啊 係 啊係啊， 黐線嘅大佬，幾雜技團嗰啲嘢，馬騮都唔識呢啲嘢啦，大佬。咁佢好嬲，但係又冇計，因為佢又唔聽話入邊 啊， 佢又冇超能力，一條友嚇，咁佢成日咧就戴住咗佢嗰個頭箍咧，就唔知當咗係嗰啲乜鬼嘢咧，即係嗰啲係咩嚟嘅咧？ 即係攆住條鎖匙喺褲頭嗰啲鏈， 係啦，當咗嗰條鏈，咁啊成日想搶翻，就又搶唔到。咁開頭就玩咗一大輪呢個咁嘅嘢嘅，係啦， 其實都幾好笑喎，其實 係幾得意啊， 有笑，幾瘋狂。 嗱咁啊， 我覺得幾好嘅。 咁啊，終於就後屘有一次就俾佢成功上翻先，發覺佢原來真係外星人，跟住咧就認咗佢做大佬嘅疏疏啊，都係當然係冇辦法啦，因為佢有超能力啊。係。系啦，咁跟住点？ 又帮佢搵飞船，又帮佢搵飞船，又帮佢炸落嚟。 不得嚟啊！你 我把声唔得，你讲啊！我把声唔得，我把声唔得，你讲。 我继续啦。 得得啦，好。 喺另一方面咧，美国啊，知道呢只外星人跌咗落地球咧，佢就要搵翻呢个外星人啊。 系。 咁啊，派咗呢个最强特务就带住佢嗰队特工，就一路追。 我扮晒 Black Pit 噶喎，系嘛？ 系啦，冇错。 定系扮晒雷神啦，唔知啦。 其实做过美剧噶。 系 Iron Fist 入边咧 ，Iron Fist 嗰个奸角嚟嘅，其 实系啊，冇错。 系啦，咁就带住佢嗰队人啊，就一路嚟到中国，咁啊揾到阿黄渤，仲揾 佢。佢系最后先嚟到中国嘅啫，中初头咧，因为嗰个外星人嗰个条带啊，不断影到嗰度周围嘅嘢嘛，就是、因为佢都系世界之窗啦，佢就影咗好多好似唔同地方嘅明星，叫咗佢就去咗全世界咁滞嘅。 同埋佢最地標嗰個像啊，嗰、那個好似耶穌個攤開隻手嗰個像咧，係你有二奈羅嗰個嚟嘅。 其實唔 係 特別講嗰個啦， 佢 冇 人 工乜嘢都有影過，咁佢咪咩金字塔乜都有嘅，總之搞到佢全世界周圍飛，其實都係都唔係。咁最尾就佢最後影多幅相，直情影多黃渤兩條友啊嘛，咁啊終於追到嚟中國啦，咁樣啦嚇。咁但係嗰刻就佢哋原來發難咧，就灌醉咗嗰個外星人啊。咁啊，嗰個真係暈咗嗰陣咧，佢竟然佢嗰個 friend 咧就將佢攞嚟浸一酒。 浸酒 啊！咁啊，諗住佢係死鬼咗㗎啦！你嗰度遇佢係咪都浸酒啊？但係佢仲唔死咗，係咯？係。咁結果冇嘢交貨之餘點算咧？人哋逼佢哋喂，你交翻外星人出嚟。結果就靈機一觸，見太空衣仲喺度。 好彩佢本身有隻馬騮， 抵落隻馬騮度， 扮外星人， 剪曬啲毛啊！ 嚇！ 剪曬啲毛啊！ 有咩？ 扮馬騮啊！喂，扮 有啊！剃咗只馬騮啲毛嘅係， 剃曬啲毛啊！ 係 啊！ 啊咁啊，著翻件太空衣咁啊，扮只馬騮嚟。 冇咁長啫，啲毛都有啲 嘅。有少少 都仲有啲嘅，係 啊。 冇之前咁毛騰騰啫，係咯，咁多啫，係咯。係。咁啊，著完太空衣就扮起外星人上嚟啦。咁同埋即係外星人咧，之前咧。又叫過佢吞咗個粒，唔係叫佢攞個粒珠嚟攞 DNA， 但點知佢又唔知，佢吞咗落肚，咁嗰刻點算咧？佢就屙翻出嚟， 係啦， 就扮係只馬騮，唔係只外星人俾佢，咁嗰個咁嘅扮曬雷神定乜咧？呢條友就懶醒，就我做人類代表，跟住佢擺到口度，佢以為嗰粒珠係未整，咪即係話點樣屎味啊？玩啲咁嘅嘢嘅。 即系讲出嚟胶胶地，但系拍得好好睇嘅，即系好好。 喂，同埋嗰段戏，喂，嗰段戏有一个有一样话嘢，佢玩得好过瘾嘅，就系嗰只马骝啊，佢着住太空衣扮外星人嗰度咧，嗰个音乐啊，用中乐嚟去敲呢个2001太空漫游出嚟啊，好搞笑嘅，配埋啲音乐系，嗰种散晒嘅感觉系出晒嚟嘅。 我就唔中意啊，唔好意思啊，我唔中意。 喂，好好笑啊，嗰度。 我对呢种中乐不嬲好抗拒。 喂，好笑，因为佢要喜剧效果，又冇问题咯，唔系好听嘅，好笑啊。 我都笑唔出。嗱，呢套嘢我最尾系唔中意啊。OK， 唔系我唔中意，唔系话怕差，一阵解释。 好啊。 咁啊，咁啊好啊，咁啊点啊？跟住点啊？咁跟住佢即系都要继续要即系守呢个秘密落去啦。咁但系跟住咪讲到咯，话佢哋两个走咗啦。咁啊，当然个外星人冇得走啦，吓同只太空船咁留咗喺佢哋嗰个。其实喺中国入边一个美国唔知咩嚟嘅领事馆定乜鬼地方嚟，唔知咩地方嚟。咁但系佢里边成个基地咁，咁点会即系点解中国里边有一个美军嘅基地嗰个咧？会唔会啊？咁啊，唔好理佢先啦吓。咁但系佢嗰个扮晒太空人嗰条友，咪即系太空人又唔知佢平时着嗰啲打篮球装做乜嘢，傻到咁嘅真系。好啦，咁跟住佢嗰个黄渤就话啦，我要救埋只马骝走，同佢 friend 讲，结果佢就喺架车度咧播佢哋平时嗰啲音乐啊，播啲表演嘅。只马骝听到就由条槽啊 K 槽啊逃走啦吓。咁嗰度就係講咗頭先話經典對白啦， 係啦， 即係就阿黃渤同阿同嗰、那個佢個 friend 話咧，嚇佢話我一定要救翻只馬騮，佢話我兩個走得甩，你仲想救埋只馬騮？咁佢話我唔救翻只馬騮，我同只馬騮相依為命，我點揾食啊？之後咁佢你養我啊？咁佢就咁問啦。咁佢個 friend 話我養你，咁就即係靜默咗兩條友，即係嗰度直情係玩起劇之王嘅，好明顯係係。 係啦，冇錯。 即係佢真係講啊，你固定你自己先，佢講翻張柏芝啲對白嘅喎。係 啊。 咁跟住佢嗰個 friend 直情落咗車走嘅，咁佢咪即係只馬騮又真係爬咗出嚟，咁佢咪即係接翻只馬騮，直揸車走咗啦。係佢哋追出嚟都唔發覺係原來佢係咁樣嚇。咁、以為了事啦，同埋諗住撞咗只外星人條屍啊，等佢哋神不知鬼不覺。咁點知嗰刻只馬騮就接觸翻只。外星人屍體嘅時候，因為只馬騮都有戴佢個頭箍噶嘛，嗰時 係啊， 佢原來就可以將嗰個外星人個靈魂啊，或者一個意識嚇，就轉咗落只馬騮度啊。咁結果只馬騮就變咗個外星人啦，即係其實佢冇嘅，佢都係馬騮嚟嘅，但係佢咪變咗個意識係只惡外星人咯。咁咪，但係佢好奇怪嘅，跟住佢攞翻碌棍啊，直接唔知做咩扮起孫悟空上嚟啦，開始。 嗯 即係佢就話要毀滅呢個你哋啲咁低等文明啊！咁啊，唔知道想叫只太空船做乜嘅？其實我唔知佢做乜嘅。總之佢走完嘈一聲就跳躍咗去太空，可能係可以射落嚟個圍嗰啲佢嗰個尖嘅嘢。佢冇講嘅。咁但嗰刻又俾佢制服翻啦，又分分繼續。 嚇！咁佢哋又打鬥啦，咁啊同嗰只上咗只馬騮身嗰個外星人喺度打鬥咁啊，一輪打鬥。咁到最尾都係輸嘅。阿黃渤同佢個 friend， 甚至乎加埋嗰個鬼佬特務咧，都係唔夠打嘅。 係。 咁有咩辦法修復佢呢？就係、是、用返訓練嗰隻馬騮嗰時嗰啲鈴鈴查查 是、 就可以令到嗰隻馬騮馴服返。 佢一打羅呢佢就會敬禮嘅係呀。 係呀咁最尾嘅絕招就係拎條蕉出嚟俾隻馬騮食呢咁佢就會聽返佢話咁啊。 真係蕉呀真係蕉呀唔係黃渤條蕉呀。真係攞個香蕉出嚟搣皮佢就會。突然間攞蕉食咁啊，食得好開心。佢佢趁咗就除咗個頭箍， 解決咗件事。 除咗頭箍，佢即刻變翻隻真嘅馬騮啦。 真係真正嘅馬騮咁啊，擺翻落去外星人度，外星人就醒翻啦。 唔係，佢哋以為冇事噶啦。咁跟住佢個 friend 頭先做咩多手啊？多手啊，抌咗嗰個，即係個外星人其實又抌翻落，佢攞嚟浸走啊嘛。跟住佢又唔知點將嗰條頭箍又抌咗落去，咁結果原來嗰個外星人會可以復活嘅喎。 咁 啊， 外星人就醒翻。 系啊，醒翻，但系佢喺度打醉拳噶嘛，佢梗系浸喺走太耐啊。 浸咗太多。 系啊，咁跟住佢仲话，哇！呢个要带晒呢啲地球呢啲好嘢翻家乡，即系等我啲乡亲父老试下，咁就攞晒嗰啲酒叫就走咗，即系坐喺度打紧船就咁就走咗。 咁啊，离开咗地球。 咁啊，李维源啦，行完咁啊，出字幕，咁啊，仲有彩蛋嘅，然后咁。原來跟住佢就話咩？佢哋個 friend 咩話？即係做咗銀河嘅代理啊，啲酒嘅代理啊， 五糧液代理啊， 五糧雲啊，嗰只叫做係。係。咁啊， 八糧羊啊，好似係咩？ 唔知啊，係咁啊，即係搞笑嘅啫，你當嗰度係啦，咁啊。 嗰個老闆好出名㗎，個老闆叫咩名啊？啊，徐 真。 徐真嚟㗎，徐真嚟㗎，老闆。 誒邊個？ 我不是藥神啊。 啊，邊個咧？ 我不是药神的男主角， 亦都系观众都唔识噶啦，出咩名？ 亦都系咩嗰个咩人在囧途啊？咩泰囧啊？港囧 即系老实讲，你以呢套戏咧，你黄渤你咪可能听过知有咁嘅人咯。 系， 我都系净系识得佢。 其实黄渤系点嘅样嘅，大家知唔知咧？ 沈腾都好劲噶， 系啊， 黄渤系咩样咧？喺呢套戏就当然即系特别污嘢啦，即系仲大过佢之前几套，呢套系最污嘅。其实佢大概样咧就系呢、這个诶、啊，我话系似边个啊？唔系一啲都唔似詹姆斯。我分分我话似边个啊？ 你话女方家啊？女方家边个咧？头先讲 海洋公园王子啊？ 哦，盛志文。 咩盛志文？ 啊，刘南光，刘南光。 刘南光加 女方 系啦，系啊，倍大仲要咁靓仔，系啦 ，OK， 就系、是、呢、這个就系黄渤啦。 系 咁当然佢平时唔系污嘢啊，即、就、系、是、真人系咪好 lit 嘅？咁即系呢度就哇，整到佢好污嘅，系啦，咁啊又蠢咁样，系啦，即系整到佢系啦，咁嘅样嘅。 你话呢套戏好唔好睇咧？我觉得几好笑嘅，其实 系。 佢咪純娛樂角度啦，係咪？ 同埋咧，估唔到我哋香港拍嘅賀歲片咧，就大陸味。大陸拍嘅賀歲片咧，竟然充滿香港味喎，又 都有啲㗎呢套 係。即係好好重周星馳嘅影子啊！其實呢一套戲，即係你當係周星馳作品。 我啊覺得似香港戲咯，又唔係周，淨係周星馳嘅。 嗯。 周星馳佢攞咗某啲啦，係咯，某啲元素啦，係咯。 嘻哈咁笑下，其實得啖笑，我覺得又唔太差 喎。但係如果你聽過個原著之後，你就會覺得好差噶咯 喎。係啊， 完全兩回事。 即係好有意思嘅一個故事，呢台冇完全冇。 我就係聽完嗰幾分鐘版本，然之後我再聽你哋講呢個故仔，我覺得哇，做乜嘢啊？你原著 fans 嘅 話會斬死個導演嘅喎。 你直情係啊，都話係啊，葉念心拍完套愛情，佢嗰啲愛情啊，阿寶嗰啲故事之後，佢話係神雕俠侶咯，唔係啊，神雕俠侶，即係你會完全唔關事個故仔咁，定係你咁樣啊？好啦，咁啊，到分分講下我真係要講下個原裝。唉，我講完啦，頭先嗰個。 再簡單啲，再簡單啲講啦。咁就係原。 好難簡單喎，原著係咯。 哦，其實可以好簡單。 其實簡單嘅，反而係嚇，佢完全反而係簡單嘅，就講誒喺呢個黃土高原，即係喺中國嘅大西北啊，即係好貧瘠嘅地方，一個熱血嘅教師。 嗯。 佢就唔理其他人嘅反對，唔理其他人嘅成，都要喺嗰度設立一間學校教一啲小朋友，因為佢覺得如果我當地嘅人如果永遠都係文盲啊，或者冇文化咧。嗯我哋就算點幫佢都冇用啊！ 係冇錯， 讀書識字開始，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嘅，係係一個事實嚟嘅呢個係。係。嚇！咁到啊，咁呢個熱血嘅教師佢就患咗一個絕症，佢有呢個腸癌嘅其實係。咁啊，佢亦都其實係可以醫翻好嘅，但係因為佢唔夠錢啊，佢就放棄咗醫治，咁啊寧願用啲剩餘嘅錢買啲書教啲小朋友讀書。即是为了小朋友可以牺牲自己的一个自律的教师。咁呢度地球发生的事喎。咁另外牵涉到呢就係我都唔记得几多少万光年以外嘅外星亦都有两个 呢啲又唔重要。 喺度宇宙战争佢哋喺度。 係 呀。打咗都好多年㗎其实已经係。咁其中一个种族呢就赢咗就将另外一个种族呢就逼咗佢一个宇宙嘅死角。佢就話 贏咗個係碳基聯邦嘅，即係其實係即係同我哋一樣係碳基。咁另一個係直，即係其實即係電腦啦，即係嗰啲機械。係啦係啦，是的你當係一個係生物嚟，一個係機械咁啦，你當咁啦。 哦，咁啊， 一 AI 嚟嘅。 嗰個係輸咗。 輸咗，佢咁講啦。 咁就逼到佢入一個宇宙嘅死角嗰度啊。 嗯。 佢哋就話要畫一條界線，就 等佢哋以後都唔會出到翻嚟。 係啦。咁嗰條界線就橫跨好多光年嘅，影響到好多個星系嘅。咁佢就話，即係你乜贏咗呢班外星人就話，即係要將呢條線裡面嘅所有星球咧都要毀滅。 唔係，其實佢點樣運咗喺度咧？佢話佢哋嗰個航行法咧係需要即係好似太陽咁嘅嘢去做跳躍點嘅。咁所以咧，佢係要毀滅咗一個一粒嘅太陽啊！即係太陽系啊，即係太陽啊。咁嗰度冇一粒都冇太陽，佢咪跳唔到咯？佢咁樣。 翻出嚟就咁樣。 係啦，冇錯。咁你會牽涉好多太陽系，但係其實好多太陽系都係冇生物，所以冇所謂。咁所以佢哋就去 scan 咧，就會有生物嘅。 係啦。 佢就去 scan 下咧，到底有冇生物，同埋最緊有冇高等生物啊嘛？ 係啦， 評估下啲生物究竟有 冇 啲生存啊。 咁結果就一路咁執行呢樣嘢嘅時候咧，就終於掃到嚟 嗰條問題咁樣啦。 佢就掃到嚟呢個太陽系啦，我哋太陽系啦。咁佢咧其實只係隨機咧抽樣揾咗幾個地球人就作為樣本嘅啫。咁就好衰唔衰啊？抽中呢個咁貧瘠嘅地方嘅幾個小學生，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嗰、那個。嗰、那個教師教嗰幾個小朋友啦， 呢、啊、個教師咧喺臨死嗰陣時咧，就教咗佢哋牛頓三定律啊，係最基本嘅三條定律啊。 嗯。 咁就呢個外星人嘅測試咧，其實開頭就唔係問呢三條定律嘅，佢問咗其他嘅題目嘅。 係、啊、你完全唔識答。 咁嗰班細路仔一路都唔識答嘅，其實係。 嗯。 咁啊，到最尾已經要發射，好似發射個毀滅彈， 係啊， 準備毀滅地球 啊！ 你已經 唔係毀滅個太陽啊？ 係，其實已經射咗添啊！ 已射咗啦，其實射咗出嚟噶啦。 唔係，即係其實佢呢個咪即係 Star Killer 啊嘛 ，Star Killer 係毀滅太陽。咁如果你毀滅咗太陽，咁、那個星系都死噶啦。 係。 因為冇咗個太陽嘅，你冇嘢供應嗰個能量，同埋你都冇咗中間嗰、那個。重力嗰咁你唔得㗎啦，你散㗎成個成即其他星球都唔能夠繼續存在，都會死啦，即係話咁佢嗰刻就話佢有啲人員咧就不如等我哋都再問多你幾條問題啦， 係 啦，咁結果就終於問到呢個關於呢個牛頓三定律，佢哋竟然識答嘅， 嗯， 咁佢就話證明佢哋其實唔係低等生物嚟嘅呢啲嚇。 呢度可能就同黃渤套戲有啲關係，就係佢哋唔係低端生物啦。 最弊佢唔系牛顿三定律，系五粮液咧。 咁啊，系啦，咁啊，救翻呢个地球，即系佢哋会勒住，就令到个飞品转向啊，系咁啊，射咗去第度 咯。咁就 spare 咗呢个 咁啊，救翻 呢个太阳系啦。 咁佢哋收尾仲有个评估噶，就系话地球人唔止系达到水准啊，系其实系高过佢哋想象嘅水准嘅，其实系。 嗯。 啊，但系佢哋调查，佢哋点样将知识一代传一代咧？佢哋发觉我哋系好奇怪嘅，系竟然有一样叫做教师嘅嘢咧，系将知识嘅一代一代咁传落去嘅。 嗯 嗯。 就唔系用啲咩 DNA 啊乜嘢，即系佢哋嗰啲高科技，佢哋就唔系嘅，有一种咁原始嘅嘢嚟传递资讯嘅啫，我哋系。咁啊，要评估地球人咧。要追到佢哋嗰個水平，即係要十萬年定十億萬年之後啊，先至有佢哋嘅科技水平。 冇咁耐，一萬嘅佢即係總之佢話佢要 一萬 嘅要加入到佢哋嗰個碳基聯邦咧，都需要好長嘅時間啦。唔好理佢幾多年啦，即係都唔係好短時間嗰個 achieve 啦。其實咧，佢就話佢唔係抽樣，唔係意思捉咗幾個細路仔去問啊。其實佢只不過 scan 咗嚟咧，就模擬咗幾個意識啫。即其實呢、 啊、 由頭到尾地球上的任何的人都不知道呢在咁遠以外是有外星人爭啲毀滅了太陽系或者地球。咁佢哋都不知道呢原來乜哪個是救返個地球的呢原來是這個老師。不是是個老師。 咁都可以直接就係嗰僆仔啦。 唔係，佢個故事其實係歌頌緊教師呀。 係。係我明我梗係明啦，但係直接救地球嗰個係幾個僆仔嘛。但係個老師係先至係個個嗰條鎖匙㗎嘛 係。唔係嘅，佢個意思其實係救個地球，其實係個教師嘅。因為佢其實好怪嘅，佢咪未卜先知知道一定要問呢三個問題啫。佢成叫佢哋一定要記住，一定要記住呢三條呢三條定律，其實好奇怪嘅。 嗯。 啊、你唔叫佢記第啲嘢咁，好多嘢都要學㗎啦。同埋你唔好唔記得喎、啊，佢哋小學生嚟嘅啫喎，你點去教佢三條牛頓三定律咧？其實呢個好奇怪㗎、啊，老實講嚇。 呢度佢其實本書度我揭翻嗰頁咧，佢有解釋點解佢解咗三條 定律。哦，點解咧？講嚟聽下。 佢話咧，其他嘢教你哋咧，因為佢小學生水平教你哋都唔明啊。其實佢唔係要去識啊，係背咋呢三條。 係啊，咁仲有好多人可以背㗎。 啊，佢話背，因為佢覺得呢一三條定律咧，可以解釋曬全宇宙或者全地球嘅所有原理啊，係。啊，佢就係咁樣解釋嘅。點解要教佢哋咧？ 咁對山區耕田嘅人嚟講有冇用咧？ 咁我唔知有冇用啦。佢哋有㗎，個僆仔有講過教咧，佢唔係直接話背呢條定律㗎。佢哋話，譬如有一條定律咧，就係話 當有一個力度就打向另一個度，就會有相等嘅力度反抗噶嘛，有一條定律嚟。咁佢又講，佢哋僆仔就話係，我好似唔知同阿牛仔打交，我一拳打落去度，我隻手都好痛喎、哦，即係佢用咗呢一度嘅，將條定律係。 OK。 同埋有度就講話，只要唔加任何力喺嗰個波嗰度，那個波就會靜止或者無限遠咁樣係咁碌啊嘛，係有條定律係。咁佢話：咦，點解我好似擁個碌木落個山崖度，個碌木會停嘅？咁、那個教師就話俾佢聽，就我、是哦、因為有摩擦力，有乜有乜，先至會會停低嘅。如果唔係咧，佢就無限係咁碌噶啦，個碌木。咁到最尾，佢真係用呢條題目去解釋翻俾個外星人聽。佢都有咁樣講過嘅，喺個原著嗰度。 O、okay. K， 就咁咯，係啦。 小學生唔會 無故諗到要教佢。 唔係個啲小學生係唔會咁快可以明到呢樣嘢。 所以係咪喺生活上面咁樣吸收啊？佢唔係明嗰條定律啦，佢明點樣一拳打落個僆仔度，佢會痛啫嘛，其實係。 唔知啊，係我覺得其實個佢呢個故事係一個比喻嚟嘅啫，合理性唔高嘅、 啊。你覺得佢似科幻故事，其實呢個唔係科幻，我覺得更加似一個童話寓言故事。係 寓言故事嚟噶，好明顯。 即係其實唔係好真係好合理嘅 ，OK。係 啦。 咁佢只不過想歌頌一個山區嘅一個教師，咁佢就諗咗用一個好奇怪嘅方法，就係用一個科幻咁就話牽涉到一個地球毀滅嘅危機。咁係靠住佢教曉呢幾個細路仔嘅，即係一啲好基本嘅科學知識呢，而可以過關咁樣，咁佢嚟咁樣即係曲線嚟歌頌教師啫，咁樣囉。咁其實呢個當然呢個古仔點都有意義過呢個拍成電影嘅《瘋狂的外星人》嘅。 咁當然係啦。 不過你話係咪真係好乜嘢呢？咁我估得幾奇怪嘅呢、這個，即係呢個歌頌教師嘅方法好奇怪。因為佢裏面呢，佢有提過呢嗰班村民呢，即係嗰啲細路仔嘅，即係嗰啲父母其實好貪錢呀嗰啲嘢嘅。佢話佢唔知呢頭有人捐咗個水泵呀係咩俾佢哋，村頭就賣咗個嘢就換咗啲錢呢就食 大 餐。竟然係咁嘅。咁、 哦、 當然啦，呢度我覺得佢呢一個共通點呢，就我唯一嘅共通點就係阿黃渤班友咪就係嗰班村民咁囉。 係。 即係其實佢嘅行為呢， 諗住攞隻外星人去賣。 即係佢嘅行為其實係盡顯中國人嘅卑劣㗎嘛，呢一套戲。點解我話我睇完我唔係咁鍾意呢套戲？我唔係睇得好舒服嘅呢套戲。即係第一，我哋又唔係冇睇過一啲惡外星人，即係我哋又睇得多 ET 呢啲呀，即係外星人好有錢呀。你盡量要找辦法救他，他是你的好朋友，定又看得多啊，啲外星人好邪惡嘅嚟到地球，原來他想打我哋，又看得多。但我真係未睇過呢套咁樣，就講起好似嗱，我比喻呢隻嘢其實係非利嚟嘅，其實係非利嚟嘅，想嚟毀滅地球，點知竟然真係黃渤一個咁嘅無厘頭友玩到佢氹氹轉，悟空都唔使出場啊，趕走咗佢啦，佢有唔敢再嚟，即係唔知咧，我咁同埋佢裏面又加咗孫悟空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元素上去，咁好怪啊 ！OK， 咁同埋中間你真係盡顯咗一啲中國人一啲好劣根性嘅嘢啊！ 嗯， 係啊，即係佢哋竟然覺得好笑，但係我睇完唔係好睇到舒服嘅。 嗯， 係啊，即係背脊向天嘅又食得呢啲咧。咁但係呢隻嘢直立行路㗎 ，OK， 同大家講，唔係背脊向天嘅。即係但係呢啲咁嘅嘢，你會唔會即係攞嚟做題材嘅咧？俾你啊，我就真係覺得好核突啦！即係係咪下次不如拍一套講中國人鍾意喺人哋個羅浮宮個水池洗腳啦，鍾意喺人哋個波度屙屎啦，即係啲屎唔係屙喺個佢去外國啊講，即係去日本佢唔係屙屎喺人哋嗰個廁所㗎，唔係攞落個塔度啊，大佬。系啊，咁你呢啲哇，大佬你会唔会拍将呢啲拍成电影题材噶？讲真，即系食猫食狗啊呢啲啊，唔知咧，我真系唔系睇得好舒服吓。即系如果你最后系虽然呢个外星人咧系好衰嘅，本身都系好衰， 咁如果你真係整死咗佢，但其實佢實質係一個外星嘅使節嚟㗎喎。咁、如果你咁樣搞完，而最尾你地球俾外星人毀滅咗，真係抵 Q 你死㗎喎。亦係即係亦都話唔係嘛，就係、是、你兩個咁嘅中國佬害死地球。即係我成覺得佢啱啱同嗰個教師嗰個故事相反啊。 係 啊，即係我睇完嘅，我唔係睇到好舒服嘅呢、這個故事，講真啊。咁而最後亦係佢哋發達為一個結局。咁當然呢個好符合中國人嘅口味，係嘛？係嘛？咁但係即係我亦都唔明白最尾嗰隻嘢點解可以當冇事嘅咧？ 飲醉咗酒啊！ 飲醉咗酒，佢唔會翻嚟復出嘅。 咁就呢一 part 完咗， 仲會俾個，即係仲會俾個走嘅任何代理權利。 係咪啊？你講漏咗啊！最尾有一幕咧，話地球佢哋翻嚟復出，嗰、那個傻嘅特務喺個直升機度有個特種部隊跳傘落去就打外星人，但係全部攞住嗰啲新年安安，跟住然後又完嘅。其實最後佢講 外星人有，佢唔係復出，佢係嗰條傻佬以為啲馬騮係外星人啊，因為佢見到佢嗰陣個人上咗係馬騮身啊。 哦， 明唔明啊？而佢最尾嗰幕其實係玩美國隊長啊，你冇留意啊？ 哦，係啊， 佢開頭出場嗰陣咧，喺度唔知喺個咩嗰啲咩話，嗰啲咩，即係有啲走引嗰啲咁嘅輔導班嘅。嗰條友咪話咩著個咩美國隊長衫會可以幫到佢，即係美國隊長天恤可以幫到佢戒咗。 攞啲槍指住佢又飲翻酒， 一早就已經有解釋咗呢樣嘢。佢最尾佢揸住個羅啊，都係個中國羅。去跳傘，睇唔睇明啊？如果最尾跳傘做翻嗰啲動作，都係嗰時候美國隊長睇下，即係喺嗰屆。機衝降嗰時嗰啲動作嚟嘅， 唔 係咁 啫。 咁其實佢係諷刺佢啲美國佬傻嘅，即係因為佢嗰次見到啲外星人係馬騮啊嘛。 係， 咁佢咪以為啲馬騮，即係佢話啲外星人同馬騮一樣樣嘅，咁佢咪走去嗰度。佢其實咪有啲羅咪去，即係分到邊啲係外星人，都係諗住係你唔好理佢啦。嗰、那個其實係搞笑嘅啫，冇外星人翻過嚟覆桌嘅。即我呢度系唔明白，嗰外星人喺个走光出翻嚟之后，明明都即系我唔知佢做咩咧。总之佢话，总之佢就解释就系佢饮醉咗酒就耍醉拳咁佢到底系咪即系咪《龙珠超》入边嗰啲破坏神咁？其实系爱上咗地球嘅即系美食定咩咧？我唔知啊，佢又冇讲明，系咪？我初初仲以為啊，佢會立埋隻馬騮女，其實嗰隻馬騮個女嚟嘅喎，佢初初唔係咁講嘅咩？ 係啊，女嚟嘅， 係啊，著婚紗出嚟。 我以為佢直情啊，係會同嗰隻馬騮女走啊。 嗯。 啊，即係地球人又唔啱佢啦，隻馬騮女佢覺得正喎、啊，即係會唔會係咁？ 可能 係。即係佢又冇啊，佢又冇咁樣做啊，最尾係咁啊，佢原來最尾就係咁攞咗啲酒咁走咁樣。我都唔明点解最尾可以咁都冇事， 算啦呢啲。 佢当然佢冇解释啦 ，OK， 咁吓都完场啦，系咪？讲咁多做咩啫？系嘛？喂，呢套系一套认真嘅戏嚟嘅咩？你觉得？其实唔都玩下嘅啫，系咪？即系你当新年 happy 咁样咁嗱，咁我就冇睇过之前嘅疯狂系列啦，因为佢呢个就当系疯狂的石头，疯狂咩话？仲有一套。 的赛车 嘅第三部曲嘅喎，佢竟然当系咁、而黄渤呢个角色咧，亦都呢个名系同之前嗰集系一样嘅。 哦， 个名啊，个角色名啊，佢系咁样嘅、哦。咁做乜嘢嘅咧？咁既然系咁，呢度就唔系阿刘慈欣嘅嗰个小说嘅改编啦。 系 呢、這个系嗰个导演叫咩话？零号系咯，零号机嘅真系。个名都好科幻嘅，即系作品嘅第三部曲先啱系嘛？如果系咁，咁我真系唔知佢改编咗佢啲乜嘢，即系咪我头先讲佢抽咗佢里边一啲好微细嘅部分出嚟玩啦？系咯，咁但系咁样我就唔觉得系改编啦。第一系咯，咁同埋 呢套咪科幻啊？咁佢攞咗啲，其實我覺得呢套其實咪又係啲科幻攞嚟做個橋咁咯。但係佢實質係咪科幻故事咧？咁佢哋都揾咗大量鬼佬嚟做嘅呢度嚇，嗰啲鬼佬都係有某啲電視劇啊咩咁有做開嘅，係咯，即係啲外國咁。咁嗱，但係呢套筆打翻嚟覺得好睇過《流浪地球》喎，最得意係。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因為咧，其實你要好睇，你即係睇慣零號嘅作品啦。其實零號嘅作品咧，佢好先2006年嘅《瘋狂的石頭》，佢就其實你覺得啱嘅，佢拍嘅風格就係佢反映嗰陣時中國嘅劣根性嘅，即係佢將啲中國嘅小市民或者叫啲惡習，用個即係嬉笑怒罵嘅手法包裝。咁同埋佢嘅戲咧，好多係講呢個真假，其實同讓子彈飛相若。咁呢度都係講話啊，揾唔到個外星人就揾只馬騮扮。咁啊馬騮扮，咁跟住有啲真假導致撞出去好多喜劇效果。咁佢套套都係玩呢啲嘅。咁佢個黑色風格其實係當代中國黑色喜劇最成功嘅導演嚟嘅。咁我覺得呢套係好成功嘅黑色， 好成功啊！咁但呢套係一個改編作品嚟喎，你冇唔記得咗？ 咦？但係其實嗱，我嘅理解，我未聽呢個節目由頭到尾，我真係唔知佢原來同呢個阿劉慈欣係改編小說。我一直都覺得佢係一套原創嘅《瘋狂》系列嘅第三部曲。我係啱啱做節目我先知道。系啦，咁我真系我都唔知道。 佢系有讲呢样嘢噶。 系啊，明白。 即系佢官方系有去。 想舐啊，刘慈欣嗰啲，我又唔知系咪舐佢名气定咩啦，咁样系啦，唔敢讲。但系都肯定都唔同。 唔系，我唔理你同唔同啊，即系你同几多同唔同几多啊？唔系呢个关系，你改编咧就有改编作品嘅使命嘅。 嗯，明白明白。嗯 如果你完全都其實唔理佢，咁佢仲離譜，連角色都唔叫嗰啲名啊，即係真好離譜，係 nothing 係零關係。咁嚟改編，我真係第一次見， 一定都冇，乜都冇，乜都冇，完全冇， 冇乜都冇，少少嘢都冇關係。唔係有咪有啲好卑劣嘅中國人咯？呢、這個算唔算係同工點 啊？係啊，或者係啊，即係我應該話個精神一樣咯。你只能咁講， 精神都唔一樣。人哋本來係講個教師，唔係講嗰班卑劣外星人啊嘛，唔係講卑劣中國人啊嘛。即係你有出現卑劣中國人咧，咁你有中國人就係卑劣中國人㗎啦，係咪？你睇大部分華語片都見到有卑劣的中國人㗎啦。咁唔係嗰套戲本身，係一個故事本身嘅，即係個主題嚟㗎嘛。 係啊。 咁如果你咁改編，我咪即係話頭先話喂，咁你只要有男女有愛情就係、是、神雕俠侶咯，係咪啊？係咯，唔係啊嘛，係咪？男女有愛情可以係任何嘢啊嘛，係咪？可以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可以好多嘅喎、哦。咁點解你話呢個神雕俠侶呢？咁如果你話呢套係改編自神雕俠侶，你咪有某程度嘅使命嘅呢？咁我係問緊呢樣嘢啫。系啦， 系啊。 咁当然呢一套嘢系咪咩？我自己睇完我感觉唔舒服嘅。咁啊，分身。 我觉得咪唔认真，睇下佢哋走来走去，笑下笑下，当一个个。 即系你就冇唔舒服嘅感觉，你就还可以。 但我最唔舒服就系佢训练嗰只马，训练个外星人嗰段啊，其实 系。 即系我好怕睇啲虐待动物嘅场面。 哦，系啊，佢成一嘢鞭落去度系。 咁嗰段系真系令我觉得唔系几正。你话中國人劣根性，我都知道佢係笑緊呢樣嘢，所以我又覺得呢樣嘢冇乜對我係大影響。但係訓練馬騮嗰段我是不喜歡的，我係唔中意嘅，其實係。咁你又整體咪當套無厘頭笑片笑下咁喎，笑完又唔記得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咯，其實。 嗯。 係咯。 嗯，係。 就咁，我覺得係咁啦。 我補充翻少少不打講嘅嘢資料先啦。原來黃渤咧，佢用翻耿浩呢個角色咧，原來嗱呢除咗呢一部《瘋狂的外星人》啦，跟住之後同埋《瘋狂的賽車》啦，原來另外嗰部唔係《瘋狂的石頭》喎，原來係《心花怒放》嗰一部。 係、哎，即係總之第三次叫翻呢個名，但係又唔完全唔關事嘅角色嚟嘅。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呢個咪同葉問一樣咯，個個都阿寶， 阿寶， 係咯，唔知點解係啦，咁啊，所以我咪用呢個比喻咯，咪就係咪葉劍心拍嗰啲都可以話係神雕俠侶咯？唔係啊嘛，咁所以喺呢個 point 上面，我係覺得好怪嘅呢套戲啊。咁嗰、那個孫悟空嘅呢件事亦都好奇怪嘅，同呢樣嘢結合係咯。 系， 咁当然你亦都可以话最还原到孙悟空系呢一套啊嘛，因为其实孙悟空就系一只马骝嚟嘅，其实唔系人咁大嘅。 嗯， 系啊，你睇翻，其实唔系一个人咁大只噶，佢系一只马骝嚟。 系， 系啊，同埋佢系恶噶，系啊，即系其实首次做到你觉得系恶嘅孙悟空就系周星驰啊嘛。 嗯， 系。 系啊，跟住到呢套啊， 嗯， 咁你话如果佢呢套系刻意想拍孙悟空，就不如直接啦，唔使扭个圈咁，咩疯狂或者疯狂的西游记或者疯狂的悟空咁就算咯，会唔会好啲咧？不过你话原来孙悟空系原来系外星人咁噶嘛，咁都得噶，咁都得噶，系啊。咁但系你而家呢度话封喺我身，但系又玩孙悟空，我好怪噶，我好怪噶，我咁好怪，因为唔舒服噶，所以我睇呢度有感觉，系啊，系啊，虽然佢系好似系好笑嗰啲啊，但系我唔系好笑得出噶，因为我觉得嗰件事好唔知，好似好差嘅，我讲硬系觉得啊，系啊，即系阿芬芬就话佢鞭打嗰只嘢啊，嗰啲位，我成套戏都唔舒服嘅睇到。 哦， 真系睇得唔舒服。 嗯，好。 即系我不断睇到中国人，即系好衰嘅一面啊！即系大家都点舒服啫？唔系，佢唔系抵死喎，即系唔系话嗰只港产片嗰啲，即系好贱格，贱格都系你，即系贱格系你都仲觉得佢有可爱喎。我呢个我睇唔到可爱喎，最弊。 嗯。 呢度有边一个角色你睇完你觉得可爱嘅咧？我想问下。阿黄本。我美国 friend 即系外星人，嗰啲美军特工，美国总统，边个咧？我冇一个角色我可爱嘅最弊。 嗯 嗯， 系啊。咁当然佢可能佢又真系冇咗翻条女咁样衬下啦。佢又好系咯。或者呢度系咪其实系基嘅？佢同我 friend， 佢既然都讲到佢养佢，系咯。咁呢套其實都有資格攞奧斯卡，我覺得一嚟有機啦，二嚟亦都有種族㗎嘛，係咯。不佢係種族歧視喎，我覺得如果係咁， 係 咯，同埋被話似馬騮嘅係咩種族？黑人啊嘛，係咯，會唔會有問題呢？喂，係咯，我唔知啊，係咯係咯。咁呢套啊，呢套好似就未喺外國上映啊，調翻轉係暫時係咯。咁啊睇下係咯，咁呢套啊。就係如果你當賀歲搞笑咁，或者呢套係比較符合啲嘅，係咯，係咯，唔知啊，係咯， 係啊。 乜馬仔都有睇啊？馬仔冇意見， 冇睇。 冇睇馬仔，我馬仔冇睇 ，OK 好。係 啊。 乜明？ 我睇咗。 咁啊明點？ 我覺得其實當笑片一套睇 OK 嘅，咁就佢嗰啲黑色幽默，咁就睇下佢諷刺嗰啲嘢，你接唔接受咯？ 我唔得。 係咯，係咯。其实即系呢一种做法，其实都系挖呢一种嘢嚟去攞嚟笑嘅。其实就睇下即系咯，即系睇下你受唔受嘅啫。 我唔得。 嗯， 系咯。唔系 anyway 啦，咁呢套其实根本都系内地观众嘅啫，咁内地观众得咪得咯，系咯，唔使理我嘅，系咯。 嗯， 我哋都唔系入场俾钱睇，系咪？即系最紧要系个钱啫，嗰个尾都系个票房几多啫。 讲到钱啦，呢两套科幻片喺内地点样啊？其实 好劲，最劲嗰两套 系啊， 就系最劲嗰两套。 系冇错。 至呢一刻咧，《流浪地球》就16.7亿，《疯狂的外星人》就13.18亿，跟住《航行》嗰套《飞驰人生》系9.4亿啫。咁咧，《新喜剧之王》就5.11亿，系啦。咁啊，《神探蒲松龄》嗰部啊。1.24亿，咁就廉政风云仲大镬，9200万。讲完 系廉政风云嘅结果咧，应该会仲衰过旧年最衰嗰套贺岁片嘅，啊嗰套就叫《祖宗19代》，今次廉政风云系衰咗佢啦，而且系贺岁片之中最差表现嗰套啊，呢、這个廉政风云亦都系。 咁咩咧？咁新喜劇之王咧？ 新喜劇之王 收五億幾集先？ 5.21亿， 系啊，系咯，因为我有听话佢哋同嗰啲戏院好似系咯有啲问题咁样，好似系嘛？ 缩 剧场 啊嘛，因 为 话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 缩剧场咯，系。冇得做啦，啲人话 系啊， 跌咗嗰次又冇得加翻噶啦，系啊。 嗯， 同埋咧，好似 流浪地球开头 系 啊，流浪地球开头都唔系俾好多戏院佢嘅，本来，但系佢 反应好啊嘛， 反应好，跟住之后就系咁拱上去啦。 系啊，咁如果咁即系掂噶啦，如果系咁已经 系啊， 咁就刘慈欣之后嘅其他作品吓， 最估最少45亿流浪地球，最后埋单， 即系刘慈欣嘅其他作品会被拍成电影嘅机会好高啊。 嗯， 系睇下有冇机会， 如果系咁系 有睇下有冇机会过智囊二嘅啫。 都唔一定净系刘慈欣啦，因为有攞奖嘅即系其他作者嘅科幻作品都好多嘅，系咯，即系够姜就拍呢个北京折叠啦，系咯。 即 系呢一个系会。牵涉到低端人口啊，最大镬。 真系阶级问题啊！ 系啦，咁 北京直接系啊。 系啦，因为佢写嗰阵未有低端人口呢个 term 啊，系啦，系啦。咁但系而家有啊嘛，咁拍唔拍得咧？咁政治正唔正确咧？咁啊另一个问题啦，系啦。咁可能刘慈欣嗰啲咧就比较抽象啲嘅，有啲吓咁啊，可能咁啊嗰啲咪 OK 咯，系咯，讲下外星咁咪 OK 啦，系嘛？咁其實三體都冇咩問題嘅，係咯，傷痕文學啫，開頭嗰集都係，咁即係由文革開始講起噶嘛，係，咁都冇問題，呢樣嘢都冇問題。都唔 OK 嘅，可以講嘅，係咯。 即係講多時間啫。 嚇？ 方華都拍過文革做題材啦。 唔係，佢唔係做題材，攞個時間啫。 哦。 咁你鬼吹燈都係㗎，有咩問題啫？ 系， 咁拍得嘅，系咯，咁我冇话唔得，咁唔得啊，三体唔会拍啦，系咯，三体出唔到街唔系因为呢啲嘢，系佢哋自己电影公司啲问题嚟嘅。咁、anyway， 咁之后就再有外国制作嘅三体，咁就哇，咁啊更加再上一层楼啦，系嘛，连鬼佬都系嘛，加持啊，咁应该嚟紧都会系咯。中国科幻片都会系有啲起色噶啦，系咯。 系希望唔会拍个死亡笔记咁啫，其实就 吓 系咯，三体啊，应该唔会嘅。 唔知嗱，其实呢一个疯狂的外星人咧，其实我见到佢嗰个编剧系有鬼佬嘅，佢唔系一个人编，好多人编，有鬼佬 involve 嘅，系啊，最奇怪系呢样嘢，唔似啊吓。 系啊， 即系如果你喺 IMDB 睇下有嘅，佢详细啲有啲咩人做啲乜嘢，呢个真系我冇谂过，呢个竟然有鬼佬写，系 anyway， 可能佢帮手写啲英文对白咧，可能 有机会嘅，因为我睇网嗰度，我见到得五个编剧，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嘅，系啦，咁就 唔系你 IMDB 睇、 哦，系好啊， 你嗰度睇有个鬼佬嘅。 嗯，明白。 咁可能嗰啲英文对白佢写啊，我怀疑系佢嘅责任主要系。 嗯， 有机会。 因为佢起码佢嗰班鬼佬讲啲英文系正常嘅。 系。 吓，但系嗰啲英文系冇正确地翻译成中文字幕噶。 系啊。 嗰啲你自己听啦，系佢字幕讲嘅嘢同佢讲啲嘢唔系咁同嘅，有时会。即係可能大致意思係咁啦，但係佢唔係咁同。咁中間有個黑鬼識講國語啊嘛，唔係佢好少黑鬼講同佢講廣東話。 廣東話嘅。 而家有度，你哋班契弟咁，好笑啊！ 仆街。 同埋外星人都有講啦，佢發嬲嗰時講咗佢仆街。 哦，有都有講廣東話，係好搞笑啊！都唔知點解。好，嗰度係幾搞笑嘅。 嗯。 咁所以都唔好話內地人咩啊，即係廣東話其實係好。对佢嚟讲系冇问题嘅，系咯，都好熟嘅。咩扑街啊呢啲字，佢好熟嘅，系咯。 系。 啲闹人嗰啲咧，佢哋好熟嘅，啲粗口啊嗰啲。唔系，佢哋觉得好 in 噶，讲香港粗口。 系。 嗯。系啊，你唔好话啊，大佬，香港好时髦嘅。 嗯。 讲多啲啊，所以系。 不过呢度咧，我叫弯一弯啦。其实《流浪地球》会唔会真系因为吴京做有个加持咧？即系大家点睇？虽然吴京唔同角色，但系实情喺套戏入边存在感好强噶嘛。 我又覺得即係而家咧係有機會 有 嘅，因為係 少少緊有嘅，但係唔係絕對，因為有啲戲舊年嗰套賀歲片其實咁多星咧，即係最難嗰套舊年最終十九代都有吳京粉嘅，有黃寶強嘅等等嗰啲，其實未必幫助一定話好大嘅。 但係佢唔係做呢套啊。 你劉慈欣咧，其實個戲 係 好大嘅喺內地。 係。 即你諗下啦，你金融小說其實你就係 sell 金融啫嘛。 系， 乜你以为边个做小龙女，边个做杨过咩？ 系， 系嘛？即其实佢嘅名气系最大噶，喺成件事。 明白。 系刘慈欣三个字喺内地，咁你呢个够晒杀噶啦，其实唔使有明星嘅。唔系呢度点解会有吴京咧？吴京自己系有份投资嘅。 应该话吴京够 眼光。系啊系啊，佢有份投资嘅。 唔系佢直情系自己冇收钱，仲抌钱添。 系，冇错冇错。 所以呢个完全系另一个 story 嚟嘅，即系其实系系咯，即系唔关事嘅，唔系话啲人唔系话因为咁嘅即系其实你可以话呢套戏啊，冇咩嘢嘅，系主要 sell 刘慈欣，冇嘢。是第一套刘慈欣嘅正式，哇！三体冇出唔到，结果拍咗第二套，喂，咁要睇啦，咁就系呢、這个，同埋嗰个画头都几令大家吓一吓嘅，即系嗰时觉得哇，唔假噶嘛，呢、這个系咪吸人哋啲西片 key 落去嘅咋？咁样，到时都系咪咁先？喂，唔系、啊，到时癫系咁，咁其实呢下嘢都令大家觉得系振奋咗嘅，即系你都见到系有中国科幻片系有一个新嘅希望嘅，觉得。 嗯。 同埋最緊要咧，科幻片，科幻啊，唔係片啊，科幻嗰樣嘢喺中國係有市場噶。 係。 中國係有科幻小説嘅雜誌啦、文集啦，係賣到錢噶。你試下香港啊。 嗯。 係。 冇啦，絕對嚇。咁你諗下啦，即係嗰樣嘢，其實中國嘅科幻迷係真係好想有科幻嘅。是有自己的科幻的，奈何平時啲人成日拍埋啲穿越劇啊嗰啲垃圾啫嘛，所以其實你有一套真正嘅科幻作品拍成即係電影，佢哋本身都已經係會好想去睇嘅。 嗯。 咁呢套我都會揾機會入戲院睇一次。 嗯 嗯。 即係雖然已經睇咗㗎啦，其實咁咪去院睇一次咯。咁可能有冇啲即係真係睇真啲嗰啲即係特技啊嗰樣嘢，喺戲院睇呢套戲其實一個點樣嘅？感覺咁我都想睇下嘅， 系啊， 咁條女都唔係好差嘅，係啊，雖然冇嘅，唯一睇得下嘅啦，嗰個演係，咁但係佢嗰啲人就唔係樣衰嘅，雖然係唔係啲咩出名嘅人，咁冇話用邊個好樣衰，冇啊，係嘛？啊，你話嗰個做個軍佬啊頭啊，你話以前都係即係都有啲名氣噶嘛，不過而家就老咗啦， 過少少氣啦， 係咯。 系啦，李光洁啊嘛，系佢走向共和嗰套电视剧，佢系第一套电视剧嘅，就做光绪王嘅，佢就系啦。 即系你话佢其实差唔多同阿边个话聂远嗰啲咁上下嘅。 嗰啲系啊，依家勾咗啲。 咁你话呢度好衰咩？唔系都有啲型嘅，系咯。 系。 即系唔系话呢套戏啲人话好差，即系好肉酸唔肉酸嘅。我呢套啲人直情都。你都系同睇紧韩国嗰啲差唔多噶啦， 系， 我赢过添啊， 系， 我好赢过嘅，咁啊，大家睇下啦，即系唔好因为我恐怕咧，香港好多人就成日听到中国电影四个字就唔睇啊， 哦系啊， 吓，即系以半死型嘅，其实呢套唔系嘅，你唔好当系一般嘅中国电影啦，但系如果你真系一定要用政治去看待嘅，冇办法咯， 冇办法 啦，系咯。咁但係我哋嘅聽眾唔係㗎嘛，大部分咁你真係鍾意科幻呢套你一定要睇啊，就算你唔入場，我成日嗰句你最多你唔入場支持，你點都要睇啊，網上有得睇啊， 係， 你點都要搵嚟睇一睇 ,ok, 如果你唔想嘅入，即係香港嗰度暫時冇機會入場支持，因為未做㗎嘛，除非你上去上面睇，咁你咪搵上網搵嚟睇咗先囉，我覺得值得一睇，同埋仲有一點就係吳孟達重演以嚟，係咪算唔算第一套科幻片？ 是 是啊是啊，你咪即管睇下吴孟达今次嘅表现囉，我觉得佢有表现㗎今次。定係揸住嗰架咁嘅大鬼货柜车 即係成架車俾人後面唔知跌啲咩嚟話，咩成架砸到彈起喎嚇，佢突然間凹咗後面嗰個嘢啊嘛，係， 嗯， 即係凹後面嗰個貨櫃啊，係啊，即係嗰度都好 OK 㗎，即係你覺得係好英雄嘅其實 嗯， 啊，你有冇睇過吳孟達係英雄啊？係嘛？ 即係未？ 未啊嘛，係咪？ 係。 做英雄嗰次都懟冧喇叭，我懟冧喇叭嗰次《天下有情》做配角啦，係咪？ 系啊， 冇啦，系啦，咁今次唔系嘅，系一个拯救地球嘅英雄之一。 嗯， 吓咁样，咁啊，我又觉得睇下吴孟达都值得嘅。 系 系啊，可能好多人觉得吴孟达都好睇嘅，唔系嘅，你睇下你就知道。 嗯，系啊。 咁吴京今次冇 over 表现嘅，系好合理嘅做啲嘢。 是啊，不会好像成龙拍这个神探蒲松龄这样都要加回场他特色的打斗这样。 没有没有，这个他没有说他懂功夫的，其实。 是啊，完全。 他是太空人，真的是太空人。即最多那你都有一定体能的，做太空人。最多是有那种叫体能，他没有说他懂功夫的， 啊， 这里。没有专登无端端 show off， 我都想怕他有的。 嗯， 啊，他又守到寡，没有。 是啊， 真係做翻個太空人嘅嘢啫，即係其實係 O K 噶嚇，係前面嗰段就同後面嗰段有少少我覺得好似係兩套戲咁有少少嚇。 嗯。 但係又唔係話真係甩得咁緊要嘅，可以睇嚇。咁啦，咁大家揾嚟睇下啦嚇，咁冇啊，有冇補充？ 冇啦， 冇啦。 有補充？新年有冇補充？ 冇啦， 冇。冇啦。冇啦，好，咁大家睇下呢个《流浪地球》同埋呢个《疯狂的外星人》，两个都系刘慈欣作品改编，系啦，咁啊，如果睇都唔知刘慈欣边个，你更加要睇下。其实咧，有啲地方有得睇翻佢啲作品嘅，就网上有得睇嘅，文字啫嘛，小说嚟，好多都有嘅，大家可以去试下睇下，难唔难睇嘅？阿芬芬觉得 啊，唔难嘅，其实用字都系简单嘅，其实 用字简单嘛，唔会用啲好刁钻嘅大陆嘅， 冇乜噶，冇乜噶， 系嘛，我哋睇到明噶嘛， 繁体版嘅， 其实简白嘅， 吓， 有繁体版出噶， 唔系净系繁体啊，系佢有时用字会好怪嘅，你睇内地啲小说，佢冇嘅， 佢系你睇得明的， 佢正常嘅 ，OK OK， 好，有阿明嘅有繁体版 嘅，哦，有繁体版嘅， 有噶， 明白， 繁体呢个你电脑转都转到啦。 嗯， 唔系，如果你想买实体书，都有繁体版嘅， 有刘慈欣点子繁体版咩？英文好多， 英文版都有， 佢系，哦，世界有名嘅，而家刘慈欣唔系一个 系，冇错， 系啊，唔系倪匡啊， 倪匡系净系华人圈嘅啫， 倪匡我就唔知有冇英文版维斯理啦，真系系咯， 嗯， 系咯。 咁而家金融嚟噶啦，当佢 金融嚟噶啦，唔系我曾见过佢有本书啊，系讲几，即系佢比喻佢哋系，即系如果你数武侠咧，就一定系金融啦、古龙啊咁，几个噶啦。咁佢数科幻系边个？咁佢咪数啊刘慈欣同你个两个，我唔识啊，系咯。咁佢哋系咁样数嘅，即系三个叫做巨头咁，咁都冇提过倪匡。 系倪匡自己都话自己嗰啲唔系啦，科幻就 嗱，我唔知啦，即系佢而家呢啲系要标榜硬科幻啊嘛。 嗯， 唔系枕科幻啊嘛，你枕科幻就可以阔啲嘅，你即系你可以软科幻，即系比较 fantasy 啲咁佢咁，但系我又唔觉得刘慈欣都真系咁硬嘅，其实佢呢啲都系有啲都唔系话咁硬嘅，系咯， 嗯， 系咯，佢唔系下下写啲阿西莫夫嗰啲咁得人惊嘅，系咯，嗯，即系头先讲嗰个老师嗰个都唔系啦，系咪？ 系啊， 都 fantasy 嘅，其实嗰个 fantasy 少少啦，我觉得系咯，咁啊，大家睇下啦，系好难解释咁多，咁， 嗯， 其实甚至乎咧，网上啊，即系例如 YouTube 啊，系有啲咩十分钟睇完刘慈欣某一个作品，佢哋大家搵啦，系搵啦，其实你唔想睇字幕，听下嗰啲都好噶， 系咯，即 系了解一下，即系叫大家了解一下，系啊系系，而家即系 YouTube 咧，好多嗰啲 channel 咧系会讲啲戏啊，甚至有啲专讲科幻嘅戏或者小说噶。嗱，大家之前好似觉得个咩阿谷莫啊， 系阿谷莫， 吓，你觉得好衰系咪？咩几分钟咁咩咁，但系其实你真系会认识咗多咗作品嘅，因为其实好多作品你净唔知点样睇到，我讲嗰啲好冷门嗰啲作品啊，唔系讲平时戏院做嗰啲，你唔系有呢啲 channel 喺度介绍，我根本唔知道出咁嘅戏。阿马仔咪睇好多， 你六分鐘講完個故仔俾你聽，你唔會因為知道咗而唔睇嗰套戲噶嘛？ 咁我難講，因為一般觀眾佢哋為咗睇故仔咧，我哋唔係。 係。啲人知道故仔又唔睇嘅，有時。 我哋係要睇佢點樣講個故仔，但一般人咧，佢哋就係睇故仔。咁我唔能夠代人哋去答，但係咧。你如果你根本唔知道有套咩戲，你點會揾嚟睇咧？ 係，冇錯。 咁但係佢哋就會話到俾你聽，有套咁嘅戲，有套咁嘅書，嚇、嗯。咁、啊、你真係覺得有興趣嘅時候，你咪揾嚟睇咯。咁、嗯、最少你要知先有得揾嚟睇啊，大佬。咁佢哋係介紹到好多真係好冷門，我聽都未聽過嘅一啲科幻片。即係當然嗰啲直情德國啊咁嘅，即係唔係講係啊，唔係正常我哋平時好理會嗰啲㗎。咁你點會睇德國科幻片啊？無端端。 系啊， 咁但系佢哋都会讲到咯。当然佢哋因为佢哋睇嗰啲系有中文字幕嘅碟或者啲咩啦，或者我唔知咩渠道。咁你睇下，你起码你知道有啲作品而你觉得正嘅时候，你咪搵嚟睇咯，或者到时你咪买嚟睇咯，系咪先？咁你都要知嘅，得个只有知字。咁佢哋介绍咗好多，咁或者可以从呢啲渠道又可以睇下啲，即睇佢哋介绍嘅中国嘅科幻作品，唔系得刘慈欣嘅，好多其他人嘅作品系。都好有趣嘅，咁絕對唔係講嗰啲平時睇嗰啲穿越劇嗰啲，唔係嗰啲嘢嚟嘅， 係 真係科幻嘅，係啊，好嘛， 係啊， 好，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係。